好，欢迎落他餐呢度。今个礼拜咧就特集嚟嘅，我谂大家都知道啦，讲惊吓事件。但喺这依喺开麦之前，介绍我自己先，我系杰特。 末日。 啊 ，B 十九 F。 小直。 哦，你咩啊？ 咁喺开始之前，我为京东动画公司嘅社区工作室大火事件默哀一分钟。好，咁我哋翻嚟节目啦。咁其实头先都讲啦，就京都动画公司第一工作室就大火事件。但系准确时间 提翻先啦。而家录音嘅时候咧，就系呢个2019年7月20日啦，即系 夜晚九点 大火事件嘅 两日后 之后 系啦。咁其实而家依一刻为止，我哋系仲未知道名单嘅。 第一就第初步的調查都未有，最終個現在看住個消防那邊公布的消息都是仲有嘢係調查中的，所以 暫時只是正式出了就係災場的死傷人數。 暫時就三 定嘅， 有啲 detail 嘅，有啲 detail。 34死者啦。其中已經證實了5是燒死，其他的都是 一樣 飯眼中毒 死。 是，然後就有幾 個 total 就男性12個人，女性20個人。 好像有幾個是現在還重性別昏迷的， 重傷患者10個，我其這10個裡面應該有 有九個， 即係 有一個 唔 係， 我唔知 係 咪九個，係咁 有一個重傷不治， 有一個走咗，係咁就九個，就好似有一應該其中九個中有分 別。之後有15個人係20代，11個人係30代，6個人40代， 一個60代， 係啦。如果一個60代， 幾乎應該可以話係木上益治 嘅啦。 係啦，因為睇翻木上益治係1957年12月出生，咁到而家啱啱就61歲， 係亦都暫時可以肯定係佢嘅啫。 因為亦都有 Twitter， 亦都有係即係親戚相關人士出到聲話係佢。 嗱，咁 其實提翻如果提到死亡名單啦，其實今日晏晝曾經傳出個 話會 有本康宏走咗嘅，但係出出嗰個人亦都喺短時間之內收翻。然之後亦都道歉咗，就話未證實消息。 嗱， 我已經 delete 咗啦。 嗱，我喺講呢樣就將個時間 rewind 翻去先咧。星期四結拜係幾點鐘開始？因為我收到係10點鐘。 消防通報係日本時間10:35接到通報， 係10:35。 我就 朝早9:30咯，9:35啦。 係啦，因為我成日但係10:00收到， 都係10:00 收到消息嘅。 喺 Twitter 見到， 我係係啦，我啲手機入啲新聞朝早。最初以為 即係 有啲人仲喺開埋啲唔識換燒啦。 我以為係純粹嗰啲工作室咧，即係有啲 割拉麵嗰種咯，即係。 唔係啊，我以為係純粹嗰啲器材火燭嗰啲小火燭嗰類嘢啊，因為咁講啲工作室嗰啲報紙啊嗰啲啲小火燭嗰類乜嘢，即係搬到，但係後屘咦唔多次喎，情況好似唔 對路喎， 見對路喎，跟住就一路即係一直消息就好出現咗大混亂啦。首先就係有最少一個人死，就是、10多人用槍，然後咧。就話就係整到張相，就話有10多人瞓咗地下度冇人抬，咁就知大家估到就 那個係再後少少啊， 係 大概15:15點啊。 應該咁講啦，最初發現有問題應該係公佈咗係縱火先嘅，即係初以為意外火燭。咁你講真句，即係你畫圓畫嘅地方多紙，你意外火燭都可以好嚴重噶啦，通常都咁啊，即 out 噶啦。 有關呢個觀點其實有啲如果係一啲一般寫字樓，仲係用紙本作業嘅寫字樓咧，啲紙量其實唔會少過京亞呢嘅工作室嘅，其實應該。不過就都係容易燒啦嚇， 即係咁講啦，總之你嗰個地方多紙咁易燒，即係仲要諗緊，喂，日本住京都喎，分分鐘木嚟嘅喎，咁啊真係會燒到好勁啦，直驚啦。 嗰個應該係水泥建築嚟嘅， 係咪？即係後邊踢翻出嚟先知係水泥啦，鬼知佢第一工作室係木製水泥咩？最初， 因為講日本木造建築係好容易著火嘅。 即係然之後，即係後來睇聽翻資料就喂唔係喎，縱火。仆街啦， 咁就大件事啦， 即系沉受啦。 跟住仲要睇翻，其实即系一大堆直播。 你讲沉受都好多，网上都好多说法。 咩之后先讲啦？ 嗱，所以唔系呢个就冇，呢个系更后啲。我讲 翻个火， 即系当时其实 个火本身先 啦。因为嗰时其实咧，一部嘅火时其实，因为都其实几大件事，好多电视台直播。最近啱啱嗰时，我即刻开住电视睇，关西唔係因為關西新聞啲電視定係大眼電視，所以佢啱啱就係 Goody， 咁要 Goody 嗰個節目咧直播嘅，一路做直播睇住嘅。 嗰個情況因為 喺度救火嘅， 唔係一開頭可能未必知，但係見到嗰、那個，或者應該話有第一個press 出嚟出動，結果而家最後係出動咗30架消防車，即係其實。所有新聞機關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呢啲收入，見到如果你出到30架消防車，很肯定呢件不是細一開頭即係所謂嘅火場呢啲第一件事做評估，咁就係會引發幾多，即係至少話第一個去到之後，究竟第一輪叫做增援派幾多？呢度至少如果去到10几20架，結果就加埋總共30架嘅話咧。好明顯，一嚟第一次即係評估完就已經定性，即係已經係定係好嚴重，即係所謂嘅由三級直接跳到5級大火嗰種。咁你全日本嘅電視台都即刻飛過嚟，肯定㗎啦呢個就。 嗱，好啦，跟住嗰時咧，其實係應該講，甚至到而家依刻為止咧，消息仲係混亂嘅。喺嗰時咧就 唔係混亂， 根據翻頭先講翻先啦，即係場火有幾大咧，就好簡單嘅啫。即係你都知，即係頭先講過啦，朝早10:35通報，咁正路開始救火，應該真係11:00到點咧，應該開始救啦。結果係救到晏晝6:04先 初步。 唔係陣火嚟嘅，陣火嚟嘅。 我而家揸住個東京嗰個消防對策廳嗰個對策消防廳對策室嗰個 係最新嗰、那個 最新版本係19:18:15日本時間啦嚇， 嗰個 部第七部嚟嘅，因為其實我都由第一部睇到第七部，發生時間我而家都未知，因為起火時間其實係要幾日調查嘅，咁通報時間係10:35，啱啱提過啦，震佢寫嘅震壓時間即係應該係震壓時間通常是指這個明火全部沒 有 初步救息 ，初步救息15:19，最後的震火時間是指到完全救息， 即確定了 ，連啲煙啊嗰啲都冇曬啊，即係完全連死灰復原的可能性都冇。嗰個時間其實好晏嘅，係19號嘅， 即係第二日 嘅朝頭早6:20 救完，係啦，火係第二日 救完收 隊嗰個時間。但係佢基本上完成就 救火收隊。 即係基本上都成5個鐘。 其實唔係收唔收隊，係即係可以，即係基本上可以話係可以入去調查。 即係我個火場係 key all key 啊嗰種咯。 咁然後佢入邊出事原因就起火原因咧，因為消防嘅佢定奪個起火原因咧係最終會入法律嘅，所以就佢而家仲寫調查中嘅。但係佢入邊都有補足一句，就係喺現場附近有發現咗2桶20L嘅汽油桶， 容量20L嘅汽油桶， 現場係有被汽油燃燒嘅痕跡。佢當下係即係佢都有 mark 翻呢個。去即其實等於話俾你聽個原因㗎啦。 唔係，即係話其實就即 只不過係 表面證供，佢一直講表面證供俾你啫。 確唔可以仲唔可以100%？ 即未到結論。但係表面證供係齊一堆。 人物被人嘅人員傷害咧，就係69人受傷，61人人員傷害啦。其中呢度因為佢係冇計到入最終重傷過嚟曬，係死者33名。重症10名，中等症6名，輕症20名。 咁我要解釋少少啊。重呢度入邊嘅重症同我哋香港或者係一般中文叫嘅重傷係有少少分別嘅，因為呢度嘅重症咧，其實根據相關報道咧，其實係昏迷狀態嘅，因為我哋叫嘅呢啲就通常會叫危殆啊之如此類嘅，即係嚴重危殆嗰類就唔會叫重傷嘅，但係日本嘅習慣咧就冇危殆呢個級數嘅，即係你只要未斷氣，你就係重症。除非你係佢中間曾經有出過呢個心肺停止，我諗好多可能見過呢個 Q 啊。就係講嘅係一個人如果唔係新嚟依香港啊，因為我唔知道日本個 Q 啊，不過應該係因為香港跟國際，日本對跟國際，我估應該係通嘅。一個人如果喺案發現場、出事現場啦，或者係只要唔係身首異處，現場的救護人員是冇辦法宣布佢死亡的。 簡單嚟講，就是法律死亡和醫學死亡嗰類啦。 唔係，佢連醫學死亡都不能夠判斷。 即你會咁樣理解啦？ 一來啦，即其實仲有一個講法，就是你心肺停止個情況，就是你仲可以去搓， 係啦， 搓唔翻咪死亡咯。 但係有可能你會理解成呢一種。但雖然呢一種都是心肺停止，但係佢嘅呢種心肺停止其實是發咗黑卡的心肺停止，即是在醫學上是現今醫學無得救，所以他哋先不會再去嘗試去救援佢，因為黑卡就只有兩種嘅情況：一當場判斷死亡，二重傷到現今醫學不可能救援。 或者以而家手上的器具冇能力做到任何事。 而佢嘅情況其實就是因為我哋香港會有新聞會聽到一個詞語叫做送院後證實死亡。其實佢哋就係等待送院後去證實佢哋死亡。結果就是全數都是 即 係 心肺停止嗰批班，基本上就等於結果 是。最後我係睇住個數字一個挪去咗死亡嗰邊。冇一個嘅，其他都 唔係啦。因為一開頭嗰十一隻第一 pass 嗰陣時係七死十六， 第一開始一死， 我話消防局個 pass 就係消防係一死五死七死跟住我跳咗個版本，跟住就已經係見到33死。 我見到個七死十七，心肺停止， 嗰個後邊㗎啦，其實。 嗰、那個七死十七是第五版嚟嘅，因為我再之前是有呢個一死，好像是第二定第三版嚟，唔記得咗，因為佢而家淨係會有最， okay. 因為 唔係同埋點解咁亂呢，仲有一個問題就是其實最初發消息咧，消防廳同警視廳是分開發的，所以個數是會有出入的。 現場是有total 應該可以將消息翻嚟幾耐？第一就是消防處在網頁上載的正式的報告嚟嘅。呢份嘢如果日後是要呈上法庭嘅，會成為呈堂證供嘅。呢個係消防廳正式發布。第二就是警視廳的正式發布。第三是消防廳現場發布，會快過我哋而家睇呢份嘢嘅。用第四就是警視廳的現場發布，同埋呢個當場記者的採訪，即係唔同報紙啊。 所以好混亂嘅， 所以 嗰個亂嘅 係咁講講，係 速度上一定係記者最快。 即係話其實一開頭定住嗰個心肺停止嗰一班，理論上大家都預咗九成以上嘅人係係咁。 你嘅大家都唔係好大家，因為嗰陣時我係解釋呢樣嘢，我解釋咗五六次。 即係同埋咧，我相信啦，絕大部分我諗我哋海外嘅 fans 或者即係留意新聞嘅人啦，都係睇某幾個大台嘅，即係通常最大 HK 啦，或者朝日啦。 我哋講嘅大台就唔係大家講慣嗰種大台啦， 算夠數啦 嚇。日本嘅主要， 我陣間再鬧佢。 咁咧個問題就係，其實我最初就係發覺，我就諗緊呢啲消息咧。你看這些大新聞台反而會亂，因為他們太多資料源，所以我頭一天我是盯著京都新聞去看，所以這資料我起碼我收回來的沒那麼亂先咯。 其實最詳盡應該是京都新聞，因為他們派人最多， 地緣報紙， 地緣報紙最重要是派人最多， 因為我剛才其實即係話香港電視台報香港媒體報有亂炸大龍喎，咁正常咧。日本都亂炸大龍咯，你講香港？ 唔係，因為你甚至乎，你甚至乎可能講緊 HK 某啲料都係京都啲料嚟。 係啊，唔係 HK 其實啲料都亂嘅，好亂嘅，我睇過多。 我就一路見住啲 friend 或者啲網友傳出消息話好亂好亂，然之後睇翻佢哋睇咩台咋。 咁梗係亂啦，大佬。 咁你正常一個關東嘅電視台睇關西嘅嘢， 主要係其實係唔係佢哋唔係釒住某個台，而係好似類似我嗰種， 見到 類似係睇我，即係係我呢種二手資料發放啊。因為我會見到有消息咧，我會有個集中嘅嘢，佢會全部掟曬，掟我有唔少人咁樣做。如果你睇嗰啲咧，你就咩 source 都有可能有。咁就亂啦，雖然我就會篩走啲。 未必係你發布嘅，你記住，仲有好多人睇咩咧？係睇到個Yahoo Japan 啊，咁啊，嗰個就係又係亂到爆， 乜都有啊。 基本上我自己收咧就嗱 HK 啦、朝日啦、京都啦，呢三個都有睇嘅。跟住咧之後其他料咧就古靈精怪，咩新聞都有啦。由最大型嘅幾個大媒體，即係讀埋嗰幾個日本最大嘅新聞報紙頭啊，去到流言蜚語，五知識都見，我都掃埋啦。 五知識全部冇理到， 我都掃啊！ 五知識全部嘥狗氣啦，即係等於嗰啲速報啫嘛，嘥氣啦。 五知識唯一有可能有用嘅地方就係有可能在現場啲人無啦啦發咗個 tweet， 咁佢就可以佢都係可以一個可以信嘅嘢，因為我唔信五知識，我可以走去睇翻佢話嗰個 tweet 係到底可唔可信嘅喎。即係雖然即係譬如就 HK 都未必可信啦，好多時 HK 都亂過，好似有好似出過錯新聞，然後刪 tweet 嘅。我唔 sure 啊，因為揾唔翻，刪咗啊嘛。 刪咗啊嘛， 因為我揾唔翻，所以 啲太混亂啦。因為我都講啦，就係佢今次。 但係 NHK 係有人去咗現場嘅，係佢有住 京 都嗰邊啊，住京都嗰邊係有人過咗現場嘅。 嗰個日本啦，當日就已經見到有海外嘅新聞台記者喺現場啦。 即係總之就佢入邊咁樣寫啦，同埋有另一個可能會製造混亂嘅原因就係日本嘅報導，你就咁睇漢字咧，係唔會直接地對應翻我哋中文嘅。我哋中文嘅報導習慣咁咪講咯嚇，心肺停止其實呢度入邊嘅實際意思就係未證實死亡。未能證實死亡，就唔係話佢真係純粹等錯。即係雖然，因為香港如果係講類似嘅嘢，香港會叫無生命跡象，係加得翻嘅。但係佢而家實際上嘅意思就係等待上面證實死亡。咁啊，呢類咁嘅情況，仲有譬如佢重傷昏迷，都會係叫重傷，唔會叫危殆。所以我將佢變翻個中文嗰陣時咧， 反而我想問翻，因為我見除咗重傷之外，佢仲有一個名詞我睇唔明，即係唔係太明同重傷有乜分別？重毒。 咩啊？ 重篤， 重篤， 篤系啦。 邊個？ 大篤篤好似應該。我所即係認識應該係、真正係危。 嗰、那個就可以直接譯做香港嘅危殆，但係好唔係一個唔係一個點話體制內嘅用語，即係你健身房唔會用嘅。但係 新聞會用咯。 新聞會用呢、這個就真真正正對應香港嘅危殆啦。OK。所以那十個消防公佈叫重症，因為很多報紙啲網絡記者佢係會直接攞咗呢一份就話重症，然後直接將佢變咗重傷，咁大家會有少少 咁我只輕騎 不切實際嘅希望，即係我又唔係好想，即係嗰下你明唔明？我覺得幾糾結，即係我又想第一大家知道其實唔係真係咁有希望嘅，但係。即係你明白 嗎？但起碼而家嗰十個重症都係走咗一件啫。咁可能仲有一嚿嘅。 分析呢啲我陣間再講啦，再講翻個火啦嚇。跟住就係物的被害，寫粒字真係好啊！建物全毀，建築物全部變翻做中文就係樓宇全毀，燒通頂咯，簡單講就 係。燒通頂，自己睇啊！ 係啦，即係跟住佢仲有一個就係啲人好中意所謂。無啦就去檢討消防，跟住佢其實佢當刻好似第三版就已經寫住， 係好早期已經有講嘅。 呢、這個佢無任何違反消防嘅記錄，對上一次個佢連咧對上一次個消防計劃啊，即係嗰啲類似演習啊嗰類啊， 總之係消防計劃 合當地嘅規格嘅 平成三十年十一月十四號，即係半年前係有做過呢個消防訓練嘅。 消防訓練、消防計劃、消防檢、消防相關設備嘅檢查、 消防檢查就喺呢個平成三十年十月十七號，呢啲全部都係佢會 簽曬 嘅， 即係拉粉係靚嘅。 所以佢哋係無任初步檢驗係初步證據係無任何。嘅違反消防條例嘅情況，即係你可以視為佢係一個合格的消防狀態。所以你要檢討什麼咧？即係因為講緊，如果 雖然呢個應該可以當係新嘅啦。如果佢真係攞四十 lit 好嘅汽油，聽出係汽油唔係煤油啊，因為有人報錯咗做燈油，燈油其實係柴油。 燈油燃燒咁多， 係燒多嘅， 爭好遠。 佢所以咪話啲消息混亂咯。佢汽油有個好大嘅特徵咧，就係佢係揮發性嘅， 易揮發。 兩樣嘢，第一揮發性，第二爆炸性。汽油喺汽油狀態咧，其實就會點得好劇烈。但係如果佢係先揮發再點再點火嘅話咧，係會爆嘅。汽油係有爆炸性嘅，或者係如果佢點火嘅狀態有啲情況，即係譬如個火源係距離一啲未點著嘅汽油有段距離，但係令個熱量令佢蒸發咗，都會有個爆炸性。 其實好簡單嘅咋，即係你諗翻，即係正路地，如果條友係淋汽油點火嘅，咁梗係成桶潑完出去再點火噶嘛。咁肯定有揮發啦，因為你判完出嚟咪即刻點到火噶嘛 ，OK？ 啊， 所以 都有啲揮發。 因為第一 pass 就話見人就潑你點火， 呢個未肯定嘅，其實。 因為真係，我覺得呢個真係未肯定，因為嗰班真係有做，應該都。 而家幾肯定咗嘅係喺玄關就淋汽油點火。咁有冇再入去繼續淋剩咧？就唔知未知嘅。 因為如果係汽油的話咧，就佢唔需要。點到四圍都係㗎，係 啊， 佢自動就會啲蒸氣就會去曬四圍都係。 有對流就好快走走。 仲要提多少少啦，因為京動嘅工作室咧有少少懶係 design 咁樣咧，喺大廳中間咧係有堂旋轉梯咧直通三樓嘅，所以咧你有埋汽油揮發咧煙通效應咧，咁就火啊煙啊就一口氣就攻咗上去嘅。 哦，對上一次睇到呢四粒字已經係嘉利大廈大火。 基本上佢而家嗰個情況其實即係我而家所知嘅情報咧，就同嘉利大廈好相似嘅。 大家講啊，講開先講，即係我唔知點解咧，我仲記得嘉利大廈大火犧牲咗個消防員叫咩名字，我唔知點解到而家都唔記得。 因為提翻啦，幾即係睇翻個平個流程圖咧，幾得意噶！佢又有旋轉梯啦，又有傳統嘅樓梯啦，仲有啲 即係呢個就因為日本呢方面個安全要求同我香港一樣嘅，任何建築物必須有兩條複數嘅樓梯，即係唔計呢巴呢方面自己嘅啫。佢要必須要有複數嘅樓梯先符合消防條例嘅，因為好啦，最簡單嘅情況就係樓梯起火，咁你啲人就一鑊數行唔通，咁一定係必須要有複數嘅，就算係佢而家三層樓咁大把都要複數。香港好似兩層好似可以，可唔可以免我唔肯定。總之就係佢呢個係正常消防。 香港三層都可以一條啊？ 我唔係好記得，我記得香港好似 因為我住嗰度三層都得一條啫嘛。 好似係可以有。短少過一定程度的是可以允許咩？我覺得係，我諗三層係極限啦，俾你有。 消防梯個情況啫嘛，就係、是、俾。 啊，即係亦都可能係佢即係總之佢係呢個情況係法律要求嚟嘅。要有複數嘅樓梯作為消防通，即係最少一條樓梯要可以即係預你複數起火就冇得講啦。單個火源你都仲有可以另一邊樓梯走，但係佢哋好明顯係走唔切。因為一般起火啦，由起火去到出現濃煙，其實係講緊家居火啊，講緊家居起火，即係譬如你燒啲木台啊嗰類嘢啊，講緊呢類啊。一般嚟講係六分鐘左右，就已經會個濃煙就已經會去到即係如果佢燒嘅係木頭或者係梳化啊嗰類嘢，就嗰啲濃煙就已經可以影響人的視線噶啦，即係如果你 但係而家講緊係燒汽油就更加快， 係更加快所以就因為啱啱嗰個六分鐘係指一層單層嘅情況下，咁佢係所以佢係更加快咁去遍佈咗全部，然後因為佢點火或者係一開始潑汽油嘅位置就係一樓嘅門口，所以我估佢哋現場嘅人係好本能咁前邊有火咁係向後走噶啦。好正常嘅諗法，所以 下面有火向上走咯。 事後孔明你就知道其實就咩啦嚇，唔講呢啲。所以咁佢哋就上去，咁似乎係佢哋未逃得親切，未無論第一次新就已經 即係發炭 爆炸 中毒， 因為發炭 彈低咗 爆中毒爆炸 爆炸好快嘅，爆炸好快嘅，爆炸好快嘅 幾樣一齊。 爆炸嘅重點在於唔係火唔係成， 是他瞬間用曬咗成個室內大部分的氧氣，咁你咪窒息，咁你咪窒息咯。 窒息。 如果因為如果一般嘅 一氧化碳 啊，一般家具點燃嗰啲嘢，佢用燃燒完室內的氧氣需要時間嘅，即係所以你係會有大概20分鐘左右嘅時間可以足夠係逃生。當然啦，你就要簡單地方先如此啦，乜乜七七啦嚇。咁所以就會佢有一個爆炸咧，令到個室內嘅含氧量迅速下降。可能呢、這個唔係呢個冇人肯定啦，因為而家未有調查。但我 但起碼現場有傳出過超過兩次嘅爆炸聲先啦。 嚇！第一次爆炸，我相信就係佢第一下點嗰陣時點著咗後邊嗰扎嘅事，門口原本就放喺度。因為第二次爆炸應該就係一啲汽油再揮發之後再第二次嘅爆炸，所以老實講，現場應該係好快就呈現缺氧狀態。所以他們不是燒死的，他後面有說的大部分都是焗死的，一氧化碳中毒死的，因為現場其實是沒什麼氧氣給他們，那變成就是你們行動就受限的行動，所以他們 出現了一種情況就是最多人罹難就在三樓天台門口的門那裡，因為他沒力 近門口， 因為開不到門， 好像只有一個是三樓上天台的樓梯上面的， 因為開不到道門，結果就在那裡逼死那裡。 即到底因為查不清過實際時間，因為這些很難查，到底他們是發現開不到對門，所以落回去三樓尋求自救那時才有先死，還是真的上到一半走到去撐幾米，因為其實真的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見過幾宗新聞是說那個是消防員添，是在個出口的前十幾米攤在那裡就跌低在那裡，然後 就出不去就過了身，是真的有時真的這麼真的撐那麼少的。 一氧化碳或者即那個叫做所謂的起火源或者那些有毒氣體比較一高嗰啲咧， 一 好基本上九成都係其實 一 燒死之前係， 其實另外仲有少少心理嘅影響，嗰、那個求生意志嘅問題。當你咁嘅情況之後，臨去到出口，你個人會自然放鬆，咁你就可以出事。 其實仲有個情況咧，仲有個問題就係因為啱啱講過啦，煙熱都會向上升噶嘛。一氧化碳因為它是燃燒不完全燃燒的產物，所以它一定是跟火是一起的，所以它是一定是比周圍環境更加熱的，它們會全部向上升，所以變成就是它一路向上行的時候，空氣是會劇烈地下降的，空氣含氧量會劇烈地下降，可能它到二樓的時候還夠足夠 的氧氣給 它行，即可能都只是深呼吸困難、辛苦啲之類，但係上到三樓咧就幾乎係窒息住。咁你諗下，你忍住道氣可以忍幾耐？你前邊已經係呼吸，已經係缺氧嘅咯。你忍住道氣行唔到幾多步，咁就 仲有一個其實一個解釋啦，話就講真，因為朝早十點，基本上就係通完艇未食。 根據呢個驚動嘅工作表，就應該係啱啱翻工。系啦，因為 驚動啲 KOT 就冇咁誇張。 驚動係翻朝九晚七的， 唔係驚動係業內算係 比較 OT， 佢哋有特輯講過嘅，佢哋正常嘅翻工係朝九晚七。係 啊， 係啦。 不過嗰日咧就據聞咧，嗰日就有 NHK 電視台嚟，所以咧嗰日咧就好多平時唔翻嚟都翻曬嚟。 好似未。 因為我睇嘅消息都只係話 有人 訪問啫， 有訪客，所以就嗰日就好。 重要就係話，因為有訪客，所以就開咗 正門咯， 開正門 security lock。 即使唔所有人都可以 隨便入， 可以開門就入到去。因為平時我諗你睇翻相我見過㗎啦。因為其實社內是有很多 防盜上面，所以其實大部分都是有 一般正常 的公司都會做啦，這些 因為其 實另外還要講緊，因為個正門其實平時即係睇翻知道應該不開，他哋平時是用員工玄關出入嘅，應該 係呢個就其實因為即係咁講，就係各種不幸一齊，即係各種巧合一齊，做咗一個最大不幸。 我會傾向相信不是巧合，而是有人陰住嗰一日。 去做嘢。 但係呢、這個咁，你就真係要知道， 因為其實事後有即係暫時依家調查睇到啦，最新消息啦。早幾日就已經有人目擊咗一條友喺附近出沒，踩緊線嘅啦。其實， 即係佢點講啊？咁完整嘅計劃，你好明顯佢係空，係唔係要放火？因為縱火都仲有種咧，喺外邊點完個火，然後走人，或者丟個汽油自制汽油彈咁啊，跟住走人嗰種縱火噶嘛。因為我開始 應該大部分。一般講縱火都係呢種添， 復仇式嘅縱火啊，通常都係呢種啊。但係佢呢次咧係謀殺式嘅縱火，係明係 因為呢啲叫做係趕盡殺絕 啊。仲有啲比較繪形繪聲嘅講法，我就比較傾向係冇乜根據，但係嘅就因為SA 同時報咗另一單就係話現場有刀械，雖然嗰下我個衫入邊套租就係、是、咁，現場有刀械咁出奇啦。即係係咪 工作室嘅取材資料咩古靈精怪嘢都有啦。 即係不過當然啦，亦都唔排除係犯人帶嘅佢嘅，呢個係不可以排除嘅。但係未必真係嘅。 呢未必有關。 但係有人就舉人舉聲話佢哋係係係。 但係睇出嚟話就係報大部分報道都係話嗰啲刀具刀器係冇染血嘅。 咁啊，總之唔好講咁多先啦。而家暫時已知嘅消息，冇人係有刀傷。 佢哋全部都係因為火警而離世。 因為起碼嚟講好簡單嘅啫，焗死嗰啲，咁你好明顯冇乜表現傷痕㗎啦。即係如果篤咗嘅話，實會報啦，冇人報過。而燒死嗰五個咧，驗咗屍㗎啦，已經都係講燒死啫，冇提到刀傷。 即係其實我就算 咁，但會唔會條友係攞住把刀鳩揈，然之後冇斬到人咧？唔知嘅，其實而家。 啊、即係有人繪形繪聲咁講話咩？佢其實係攞刀去行，係去協助啲人，然後就協助一件，跟住就四圍潑火乜乜成成。 都唔出奇嘅，因為如果 不能排除呢個可能，但係 而家 太豐富，想像力太豐富了。 又未算太豐富，因為你都係嗰句啦，你淋汽油同點火唔係同一時間做，要制止佢，其實有可能有機會講得切嘅。會不會就真的由他拿了刀所以埋不到去制止呢？也都有這個可能性的。 但暫時這個就真的要等到 我想不敢埋身，只要拿支火柴或者火機，你已經不敢埋他身 了。我想要等，即是等情況。 證實了的了，條友拿來跌縱火的都講了的了，是用一些怎麼說呢？大家有沒有去過吃打邊爐呢？幫你撻火那種火槍，那種小型火槍， 即使你百英店會買到那種。 是的， 即係咁啦，仲有個做一樣應該係觀察啦，好似冇乜人睇咁樣。如果你有冇應該好多人都見過啦，係疑兇叫兇手都冇所謂啦，現行犯嚟嘅喂。兇手去俾人逮捕嗰一瞬間嗰張圖，係你係見到咧，其實佢係背後，佢係燒到嘅地方係佢背後，唔係佢前邊嚟。即係你諗下，一個人如果係放火的話，正路嚟講啊，個火如果燒到佢本人咧，應該係前面噶嘛。你諗下，如果係向前潑，然後點火的話，然後如果佢因而受傷的話，咁佢應該係前面噶。但係佢好奇怪係背後，咁啊兩個可能啦，一係佢就係背向咗佢潑嘅地方之後先著火，咁佢咪後邊燒著咯。亦都可以，可能係呢個係我個人想象下先講。佢因為之前有個目擊證人已經講過啦，佢係喺門口潑嘅汽油啊嘛，係門口嘅汽油蒸發潑咗落去，未點火，佢慢慢蒸發俾個 gas， 然後佢嘗試點火嘅時候，後邊先爆，即係個火向個火 可以燒到足足你自身。嗰下唔係蒸發，係揮發。 揮發啦 ，OK， 所謂啦。 佢然後佢點火的時候，個火就沿住個，因為沿住你嘅汽油啊痕跡，我諗大家睇戲都見過啦。雖然睇戲用嘅係燈油啊，即係係柴油啊。 唔係簡單啲，大家諗下大黑兒。 OK， 我冇睇呢位。 最後拉 線嗰，嗰種拉線式咁樣去燒，跟住燒拉到佢後邊，然後點著咗啲 gas 喺佢後邊爆炸。呢度亦都解釋到，可能解釋到點解佢會喺度，因為如果你係點縱火一個，其實你全身而退嘅，佢有好多選項可以令佢全身而退嘅，即係佢係冇乜必，除非你要攬炒， 如果唔係佢冇乜必要去自己喺埋度嘅，咁佢根據佢又有走翻出嚟呢個行動咧，就你未必係全心同佢攬炒，就咁啦嚇。但係因為火警現場嗰啲調查嗰啲嘢全部， 因為其實而家到而家黑為止，其實真仲係好即係。混亂即係而家我哋所知啊， 唔係即係唔好話咧，應該話仲未有一個官方嘅叫做最終報告。 官方 冇官方 先咁周簡單啦。 基本報告未有啊，而家。 因為而家佢點去點火，咁你一係就要係現場生還者見到佢點嗰扎，但係正路咧 冇可能。 一落見到佢點嗰扎咧，應該燒鳩死咗。 嗰個死咗啦，嗰個已經。 咁其次有可能之咧，就係個兇手自白。 但 是兇手自從被警察按低了捉了之後就一直暈到現在都未醒， 現在就危殆送了大阪。 他的情況首先他不是危殆，他是重傷， 重傷 送的時候是重傷，結果現在轉了危殆。 因為他是入院之後是落了麻醉藥給他，他不是自己昏迷，他是落了麻醉藥之後去一直沒醒到，兩個原因就是因為燒傷，他本人都大面積燒傷的， 佢都係應該， 所以佢治療期間，就算你唔係昏迷狀態，其實都係要整到你昏迷嘅。因為如果唔係你你仲有知覺啊嗰啲嘢咧，係會好阻礙你個點講啊？救護，因為你全身，你諗下你個皮膚係冇咗嘅狀態之下咧，你一喐，你只要一喐咧，就會製造新嘅傷口出嚟噶啦。所以你最好就唔好喐。係啊，你 唔係即係等於你做一啲手術嘅話都會。 大面積嘅皮膚手術，呢個就好有咁嘅案例。大面積嘅皮膚更換咧，係要全身麻醉，斷日計嘅全身麻醉。其實依個情況係好相似嘅，所以佢目前呢一刻係 睇翻先，佢而家係危殆嘅，因為新聞有重篤啦已經。 OK， 轉咗要由地方醫院轉到中央大醫院啦，轉咗用直升機添啊。 第一就講翻先。其實轉大醫院是啱嘅，亦都再一次證實京都是一個好鄉下的地方。 咁仲有一個問題就是其實現場是包括嗰十名昏迷嘅，都係即係佢個深切治療部突然間係有一個好大嘅 超負荷 嘅負荷，佢一定要將人拱出去，同埋最麻煩嗰件係佢。即係唔係驚佢起咗身去搞人乜乜七七？唔係，係你會有啲以外的人，即係講緊你醫其他受傷者咧，你可以限制只能俾家屬同埋醫護相關嘅人進出，但係嗰位咧你就要有扎警察行出行企企，咁會令到本來就已經好高負荷嘅醫院會更加麻煩，所以呢個最叫麻煩嘅盡快拱佢走。咁你就可以，你攞成隊軍隊圍 Q 住佢都唔關我哋事，都唔會影響其他。 因為最 先 就處理記者， 仲有記者啦，記者都會盡量想擁過去，然後 分流嘅記者，仲要 屬於就係令，因為大家雖然記者都會可能會想去揾受傷者，但係通常係疑兇係大家最有興趣，就係啲傳媒最想知嘅嘅啊。 講咗，如果我講就講啦，就嗱，疑兇嘅名公布咗啦，追到公同埋公布咗啦，清潔真司41歲就期完嘅。 據應該就係 有犯案記錄 嚇，有呢、這個唔係佢犯案記錄，佢係好得意㗎，佢唔係查出嚟㗎，唔係警方公布，警方公布嘅係佢過去有精神 病記錄、 病嘅診斷記錄 係。 呢、這個是警方公布嗰陣時就有講嘅。法案記錄是點樣走出嚟嘅咧？其實是啲人查翻呢個名嘅時候，跟住發現咗一個七年前有一個同名同姓34歲嘅 環境正宮。 咁即是話咧，首先日本咁多姓氏嘅情況之下咧，同名同姓咧本來已經唔常見噶啦。尤其是佢又雖然都算大姓嘅， 唔係阿歐巴先治呢個名同普通 都其實都算係菜市場姓菜市場名嚟㗎，都係。但係同歲數呢樣就同歲數，而且係同區域咁嘅情況下咧，就應該都 點埋 十之不奇八九係佢本人㗎啦，係咁樣推斷出嚟嘅。 跟住咧就好啦，跟住翻查佢以前又話即係嗰啲咪出屋企嘈啊諸如此類嗰啲嘢。總之就跟住咧。就流傳住咧，由佢咧就而家依個流傳啫，就話當佢被捕嗰時候，佢嗌就話 京都同我抄襲佢嘢，不決裂。但 係嗰、那個唔係被捕嗰陣講嘅，嗰、那個係流傳嘅，係佢衝入去放火嗰陣 按 住抄襲 大聲 咧，即係去死，去放火嘅。 唔係不決裂嗰個係之後嘅。 都 係 當刻，都 係 當刻，都係現你睇唔到我個引號啦，現場消息佢咁寫嘅。 究竟點咧？就真係而家其實真係迷嘅。 咁然之後講緊，但係點解會話知道佢用潑汽油啊，用火槍仔啊嗰啲咧？係因為喺警察捉佢嗰陣，因為佢仲有意識嘅，只係嗰陣佢有自白過佢用汽油放火。 唔係應該係第一下捉到嘅話，講真佢就係咪你做佢承認犯行兇之後 講咗， 即係第一下直接做，即係 佢係有講到自己點放火嘅。 唔係講點解點解放火嘅， 都有講咗話因為 點解要做呢件事。係 啦，就嗰陣唔係話讀，唔係話 Buckery 啊，係話小説。我唔知點讀啦，即係總之出到嚟就係個結論就係話乜偷咗小説， 偷咗本小説啦， 偷 咗 本小説咁樣啦， 小説條橋啊嗰啲嘢就 唔係喺 條 橋啊， 定係 偷 小説啦就。 但係一肯定有一樣就係京都動畫冇用過， 唔係應該唔係京都動畫社長白田出嚟話， 冇收 佢哋冇收過呢個 類似 人嘅投稿，冇收過呢個人嘅投稿， 直頭話冇聽過呢個人，未見過呢個人，唔知佢乜水。 即一開始就 對，一開頭有新聞者已經話我哋冇見過呢條友，冇人識佢，所有新聞者即係有七個係完全冇事嘅。 公佈名之前就已經係有 現場嗰七個已經話 有 人識佢， 警察有講過， 唔係前員工。 不是員工或前員工，因為很簡單，他知道他名字嘛，一對翻個員工資料就知道他不是員工或前員工。當然啦嚇，其實嗰陣時仲未可以排除他是不是 雖然一開頭呢單料未出之前，我是估過可能是員工，因為即係正路咁諗啦。如果你不是關係者咧，點會識得去燒人哋燒料嘅？因為記住，一般你去燒公司。即係呢間公司有， 梗係查佢本 啦， 梗係查佢本社，然後係 啦，梗係燒本社。 所以話有個話咩睇錯，想燒 Conan 而燒咗 Q， 即係呢個我真係， 唔好玩啦。 嗰個其實我一開始都以為係燒嘅本社嘅，第一就係因為縱火通常都燒本社啊嘛呢個，第二就係我見過個新聞圖片啦嚇，燒緊嗰個演員，跟住我篤入 Wiki 度。所以望佢本身有建築物一樣，一模一樣嘅樣。 其實細間啲嘅。 我唔係，如果見到陸地撞已經知道唔係啦。 唔係，因為佢 本身你如果要睇地名咧，係會有機會瀨嘢㗎。 係當然啦。 點解咧？ 當地有三個㗎。 唔係，最緊要嘅係 佢係跟係真係分一笪分開嘅。 分咩地方先？你聽埋我講先好唔好？ 好。 因為主要我係追京都新聞啦。咁而京都新聞亦都係應該係最大 source 啦，即係因為現地啊嘛。 最近 佢絕大部分嘅 news 咧，最初期啦，佢一開頭當然係會寫火災現場，呢個福建區咩地方咁樣啦。 係啊係啊。 冇寫陸地藏嘅，因為陸地藏係站名嚟㗎，個區名同兵名都唔係陸地藏。 唔 係， 我係點解知陸地藏咧？因為我係見幅地圖。見到嗰個叫啲乜個位置， 應該 係 之後 好近京馬路嗰種。 因為案發現場係福建區京都市， 係即係我反而冇留意係福建區呢樣嘢。 咁咧就有一路有寫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因為佢要話俾人聽， 近 邊係全部人睇新聞都知道京都係咩嚟噶嘛，所以佢會最後邊咧係會提翻京都 animation， 係喺呢個京都府木波市。所以咧係兩個地址都喺新聞出現過噶。如果你唔留意睇咧，係真係有機會。 我第一次睇， 仲有一個新，仲有一個地址嘅，呢個係啱啱我提過嗰個 唔係啊， 定係 個 對策室嘅報告入邊係有提過地址噶嘛？啱啱我 up 到啦，嗰度係寫京都府京都市福建區桃山町因呢個應該讀繁因繁15-1。 啊，係啊，係啊。即係佢地址同埋佢嗰個地嗰笪個地帶係可以完全唔同 嘅，因為一般叫嘅名同埋佢真 正書寫地址係唔同 㗎，書寫地址 唔係最簡單例子秋葉原咯， 係啊，秋葉原我哋叫開秋葉原，但係嗰度唔係秋葉， 柯震田， 你係嗰度你要寫地址的話咧，係要寫柯 震 田嘅， 係啦， 所以就 即係嗰笪其實唔係係有抽完嘅，但係抽完真正抽完唔喺嗰度。 所以呢個有我係冇諗到啊！佢係原來佢自己起嘅建築物係全部一樣樣，係完全一模一樣，倒餅印咁樣倒出嚟嘅。即係咁，所以 因為我最初睇地址就係、是，因為最初都係嗰句未搞清楚係 sales studio， 淨係本社嗰陣來睇乜。喂，京都唔係，我記得京都唔係喺京都市，唔係即係我唔太肯定佢地址係咩，但我好肯定就係佢唔喺京都市嘅。係 啊，京都外啊嘛。 係啦，因為隔一個站，但係就已經唔係京都市嗰度。 幾個站？只一個站。 一個最後站。 綠地藏已經京都市啦，隔離個站就已經係。 係啊，唔係綠地藏啱啱踩界嘅，有一半係京都市，一半 係。我就係講呢樣嘢，所以就話即係一個站之外就已經係京都市範圍。 呢、這個， 但係我就諗，我明明記得佢唔喺京都市，要睇真啲。哦 ，studio 啊，第一 studio 喺呢個本社隔咗一個 JR 站。 JR 都係一樣嘅，一樣嘅， 一個火車站，一個火車站咯。 無論京阪又好 ，JR 好，都係一個站，不過少少位置有少少偏差。 我點解一開頭知係綠地藏？雖然我唔知咩嘢，一睇咧有張地圖寫明案發附近最近個車站寫綠地藏，即 係我睇地圖 個站名咯， 係咯。 即係咁所以就幾亂大鑊嚇，因為 真係我咁講，係真係做實務嗰間嗰個位。 我估現在阿社長應該揸住個 list 嘅。 仲要睇翻啦，當初開鋪嗰陣，因為開咗冇耐就第一 studio。嚇！開鋪嗰陣講到明係新本部咁滯嘅個地個情況。 因為佢原本因為原社係咁細。 因為我就諗緊，我就諗緊應該 新建築嚟嘅， 應該大即係主要製作應該近本部噶嘛，但係反而 而家應該轉咗嚟。 唔係，所以咪講意外咯，即係嗰個嗰度先係最多最多嘢。 初就係因為本部唔夠用先去起第一 studio 噶嘛，大佬。 因為佢十億咁幾年嚟 嘅。唔係，主要係我冇留意京動個架構啫， 其實唔使。在京東其實很多公司都會有的，連鎖店的第一鋪頭呢，特別鵪鶉特別細粒的， 旗艦店， 本店 冇店， 起家嗰間啊，即 係 所謂嘅紀念地方啊， 講錯， 即係死都唔會賣嗰啲地方啊， 嗰個地方係會特別細嘅，因為佢一開始就一定係細嘅嘛， 即係聖地級啊，對佢間， 因為當初佢冇諗過開咁大啊嘛， 呢個第一 studio 就係旗艦店。如果是用鋪頭的概念就是這樣，所以他說社長好像當晚就有講過，當日應該有七至八十人， 七十人 以上， 當晚是未有實際數字，因為 其 實實際上出勤你知有時有些人突然請假或者 不在 那裡，他 是 說七十幾到八十人，七十至八十人， 因為 第一個講法， 因為一般來說一間公司話就話七十幾人開工，實際上有人嚟出，有人去出外做嘢啦。 進行都有機會， 因為病咗人 射 波， 射波啦。 可以咁講啊， 或者人工上唔使開工咧。 京田上子可以講啊，而家即係 山田 啊 ，sorry， 山 唔係唔係，好啦，或者我而家嗱講山田上子啦，我而家講下啦。喺而家確認咗情況之後，乜嘢人係確認咗佢情況先？首先講咗 三個係正式確定。 嗱，首先就係頭先講咗木上益治就確認咗， 幾乎可以確定係佢係過身。 佢就係山本寬嘅恩師嚟嘅。咁咧好啦，跟住第二位咧確認咗就係冇事嘅，就係梅歇未來。 因為 唔 係 阿石原先。 唔係 嗰兩個最初出消息嘅除咗山田尚子之外，就已經係石原立也同埋石原太一。 但係嗰個結果就係話未完全100% 證實，係 啦， 所以佢係特登出咗個 tweet 置頂話呢個我收到呢個消息，但係我冇即係我未確認到，所以就叫大家唔好暫時唔好擴散。 至於門協未來就係、是有人即係有親屬係識門協未來嘅， 唔止一個親屬同時出聲，係查到嘅親屬，唔係話我係佢親戚出聲，係有幾個係真係已經係有其他界別嘅有名嘅名人，好似話咁啲爵士， 業界人士啦， 唔係業界係嘛爵士，真係有名嘅，即係唔係即係嗰個 Twitter 係實名有嘢，即係有嘢跟嘅喺度嘅，即係所以嗰個可信性係相對高嘅。 至於咧， 第一個安危嗰個就應該係第一個有知道安危的，就是應該係新田上次啱啱提過，係 啦， 就係 安全嘅，因為佢講到明， 因為 消息公布嗰個係山口優，即使呢、這個雖然佢做咗好多嘢，但係我哋但係同京龍最相關嘅應該係玉子市場嘅音樂製作人。咁因為有因為係我相信嗰個 Twitter 帳號，我驗過嘅一位，應該係本人，應該係山口優本人嘅 Twitter 帳號嚟嘅，最少係個就話係真嘅啦，真帳號啦，我唔一定係本人嘅，其實講緊有時 至少係正式嘅對外帳號啦。正式 佢本人啦，跟住佢話聯絡到山田尚子，佢有個講法係聯絡到山田尚子。 同埋講到話山田尚子而出咗 trip 喺東京，人而家喺東京。 呢個之後嘅事嚟嘅， 最初就係話聯絡到佢啫。啊，咁啊，既然除非佢嗰刻講大話，我亦都諗唔到有咩特別理由佢要講大話，所以我相信佢係講事實嘅。咁佢係第一個證實佢安全嘅消息。剩翻嘅都係零零星星都係啲環境證供。 嗱，所以除唔係而家就係除咗山田尚子同埋頭先阿梅美，即係仲有個長沙小姐。最新的是20日凌晨2點說是的，相對就是又是有不止一個親戚說他報了找到，但是就即當然啦，所謂的就這個就相對就因為那個 tweet 就沒有那麼即沒有那麼叫什麼公信力，所謂的公信力的相對低一點， 因為其實 但是即理論上都應該是確認到的。這個就 仲有一個就是推斷，仲有一些是推斷的，推斷他應該沒事，因為很簡單，他根本就不是第一工作室，大家熟悉的有些人，即譬如石原和立石，他們兩個就根本就當時是不應該在第一工作室的，即雖然還未排除神推鬼翁的可能，但他正路就不應該 是那 些，就是說所謂的有客到這件事就變成這件事、他們兩個門面的看一個什麼客啦，我現在都不知道其實 是要招呼什麼人， 即相傳就是相傳， 即這樣的情況就是他們會在這裡出現的 又不是沒可能， 會不會因為某些原因突然間在那裡出現呢，就還未能排除， 因為到現在他們兩個都真的未有正式公佈說他們 其實 是 挺奇怪，是很奇怪的，因為之前311大家都會懂得走來報平安，即係話311個範圍咁廣嘅情況下，大家都識得走出嚟去自報或者報人哋嘅平安咯。 但係 而家咁嘅情況，大家好似突然間相關嘅人士全部唔見曬聲。 應該咁講啦，而家個情況就唯有寄望就係話當事人只係受傷，醫療中出唔到聲。 唔係呢個有另一個情況就係、是。而家其中 其實我估應該佢哋有個共識，就係全部唔出聲。我唔知道，我即係呢個係比較合理嘅可能性，就係佢哋有個共識就全部 喺事情未發生之後仲唔出聲。因為嗱，據嗱有嘅，仲有補充一句就係有啲係同京東嘅話合作成日合作開嘅，但就唔係京東嘅話嘅員工，即係例如吉田玲子，呢、這個就係鈴木貴小報咗噶，吉田玲子就冇事嘅。 佢本來就應 該，佢未 咁，你咪即係好似同有掘口一樣咯。佢已經退咗社，咁唔喺度。 唔係，跟住 掘口個情況其實唔係咁多人知佢退咗社嘅。其實 唔係，跟住咪 我意思就是、其實即係佢解釋點解唔喺，即係唔喺個社度咁啊？ 跟住跟住，直情唔係京都動畫人啊嘛。 因為係啦，但係阿掘口就真係其實 退社， 佢出咗佢出名啊嘛，好出名啊。 佢差唔多叫做佢係因為佢離開咗京都動畫前精子先畫第一線啫嘛。一直以來，他諗住就係前精已升咗上去做董事，即係做咗行管理職嗰時候，掘口就喺度做第一線，做咗佢神主牌。後嚟掘口離開咗，要做翻即係專注做佢策劃師。咁前精已先翻出第一線啫嘛。呢個 係而家其實我頭先就係講，而家就有一個問題就係連相關人士嘅親戚 Twitter 都又喺度叫揾緊話，你哋有冇消息話俾我知？即係而家最大問題呢樣嘢。 其實幾奇怪，因為我諗最少佢。因為現場應該有七十幾個人翻緊工噶嘛，但係然後你扣咗受傷同死亡嘅人，應該有幾個 係完全冇事。 冇受傷啦，應該係話最少就係冇受傷嘅人，佢哋都唔出聲。即係我唯一可以解釋嘅就係 公司叫佢 唔，公司要求佢哋唔出聲字。 第一樣嘢，其實有唔少 tweet 話佢嘅仔女已經向屋企報咗平安，有人。有不少呢啲， 但係嗰啲係冇名噶嘛。 嗰啲係相對真係即係嗰啲普通原畫師。 因為其中有一個啦，真係有個姓出咗嚟，就藤田，但係唔知點解又係冇提，因為已知失蹤嘅有起碼有兩個藤田，藤田春香同藤田愛穗子。 咁永遠冇事嗰個係邊個咧？係 藤田 A 定藤田 B？ 係 啦。 即係總之就係好好奇怪地啦。 即係個情況係真係幾奇怪嘅。所以點解大家仲咁忐忑係因為呢樣嘢？係其實即 係最緊要就係日本人已經係好習慣地災難後會用 Twitter 鋪平安。 唔好話係用 Twitter， 總之用你最容易最簡單 嘅 方式。而家仲同埋而家唔係話七十人全員罹難呢樣嘢。如果你話真係全部死曬嘅。 全部傷曬先，唔好話死先，即係你全部都出唔到聲嗰啲咁。 全部都係啦，全部都有問題嘅，咁啊冇，咁啊咁啊，我 即係仲要講緊你唔好話七十人先，我就當你七十人全部出唔到聲，你唔係成間公司出唔到聲噶嘛？你社長或者個同事都會知當時有乜嘢人喺度噶嘛？ 社長最少接受過兩次嘅 詳細 訪 問， 詳細訪問， 唔知兩次。 但佢都係佢應該係會知嘅人嚟㗎， 佢冇得唔知嘅。 係啊， 但係佢唔出聲，即 係 其實 我比較傾向就係喺佢哋有個共識，就係喺全部人有安危都確認咗之後，之後先一次過公布，唔好 而家 唔好咁樣分階段咁公布。點講咧？ 交警嘅混亂已經夠混亂嘅， 係啊，消息已經夠混亂嘅，其實已經係因為我當時睇嗰陣時候，哇！啲咩奇奇古怪消息都有。 因為依樣嘢係嗱，即係國人講，即係我開頭我講過啦。香港媒體，你話香港媒體報亂咁報，我話我今次我即係我回應就係、是、回應就係、是、我好正常啦。日本都咁落，你點會其連日本嘅媒體都報亂曬大龍？你點會其實香港媒體會清清楚楚啫？當地媒體都咁樣啦，仲要多咗亂曬大龍，包括 HK 喎。 嗱，嗰啲提到海外媒體嘅，今次有少少令我驚訝嘅，係大陸嘅媒體居然相對正面地去報導呢單新聞。 嗱，首先首先好似邊頭先開睇，頭先我開 off mic 之前睇嗰條片係邊個？ 最初見嘅係什麼什麼衛視，唔記得咗，即係啲細台、地方細台嚟嘅，已經係講緊啲唔知乜乜衛視。 啱啱撞啱有， 咁就當日十八號夜晚，即係黃昏六點零鐘，已經有當地記者現場報導嚇。即係仲要神到同你講，因為誒呢啲報道通常都係㗎。咁講完燒，咁都會介紹一下京都 Animation 係乜嘢公司㗎嘛，做過啲乜嘢㗎嘛。哇！居然會咗個例子係咩啊 ？Air 用因為 Air 係 唔係梁工？ 唔係，因為 Air 會知道 Air 係京都動畫叫我叫做咩？喺轉型成為而家個 東京動畫之前，起碼佢哋會去做功課。正路你 唔 做功課， 我覺得唔係會去做功課，而係應該本來就識。 這個 可能性應該比較大。 可能當可能個記者或者做 功課咧，九成係 邊 只？ 唔係啊，都係嗰句啦。就算個記者識都好，你叫做新聞直播嚟噶，你要俾上邊 approve 噶。如果純粹是個前線記者識都好， 寫稿同上面出聲嗰個， 唔會咁易出到噶呢啲。即係正路都係出咗梁工同企岸先噶，但佢係好多資料，即係 Air 啊、Free 啊、中二病啊， 呢仲 幾套嘅基本上係。 幾話其實，如果你話最新嘅叫做 新 聞 新，即係好簡單嘅啫，唔提呢一個國內傳媒。講翻香港新聞，起碼大台同撈都有播。我見到有線我未 撈 有去， 有線聽講都有。 我有線我冇揾到片， 我都冇。 但係撈即係 real 啦，條片我有。大台條片我睇過，都係好簡單嘅啫，都係提 K 安同梁工，仲要好神地兩邊都係先提 K 安後提梁工。OK， 唔緊要。然之後你睇翻日本當地傳媒。就通常會提呢個 K on， 然之後再答，要麼係 free， 要麼就係 UFO。 嗯，係、啊、因為新作， 其實 乜有新作， 或者 係有新作出嚟。 嗱、啊啊，另一條片咧就比較深印象就係、是、可以係微博條， 唔 係 微博， 騰訊片就第二日就拍即係去悼念嘅。 唔係呢個唔係重點。重點 就係、是、嗰、那個記者就見到一個四廿零歲嘅男人， 有少白髮， 有白髮就問佢 好滄桑， 請問唔係請問你接唔接受訪問啊？如果男人就讀車，如果男人就話如果眼嚟嘅人眼嚟嘅人又話咗嗰個就係三門寬， 廿八級。 因為其實咧，周永輝之前嗰日咧事件發生嗰日咧，佢係腳又係第佢一知道 已經同新海誠開片。 唔係應該嗰陣，唔係點解如果唔係開片啊？ 佢唔係 同 新海開片嘅，佢係屌殺新海誠，然之後其他人去屌殺佢。 因為當時咧就應該講就新海爆嗰時咧，已經傳咗即係大火咧。當時應該中數我記得我條 tweet 出咗時咧，其實已經傳咗會死有人死咗㗎啦。 已經證實咗一人死亡㗎。 咁新海誠即係循例啊，已經好典型嘅官方就是。我希望佢冇事啦，咁樣即係好官方行貨啲啊。咁山本寬嗰時第一個反應就係、是： 等我收聲啊！ 讓我收聲啦、啊，唔係請你唔好收聲。 麻煩你安靜一點。 不最正嘅係其實呢個 comment 通常都係其他人同阿寬叔講噶。 然後結果佢嘅下一個 tweet 就俾 人係咁 條隊形非常之整齊， 仲係攞翻佢啦。 我數咗大概百零個回應啦，得一個人唔跟隊形啫，其他全部都是用翻佢呢一句嘢，有唯一有唔同嘅就係有冇句號。除咗呢樣之外，就全部都係。 因為其實呢個説話咧， 兼且仲要好似嗰日中午咗緊，佢就已經俾人投訴到封咗號啦。出下 又開四代目定開咗有新啦？ 唔知啦。嗱，咁講即係呢個説話，其實咧， 呢單嘢我哋覺得我哋有責任去幫佢辯解先。 因為佢真係咁講嘅，佢自出即係 佢平時嘴炮還嘴炮啦。 之前咧已經出咗聲話咩事啊？嚇！即係佢已經 出咗聲咩事先？嗰下係雖然我知道唔應該笑，但係嗰下我係有少少忍唔到笑。佢好早期出咗一個村係咩講乜嘢啊？我依家喺東京。喂，唔使喎， 唔使錢 機票。其實呢個係佢正常反應，我唔係話咩，而係對佢嚟講，佢即係意思話我，佢因為佢最後一句話喺東京，佢係話我而家係飛緊，即係搞掂手頭就即刻佢會，佢嘅意思係飛過去。 唔係，佢一開始淨係講自己喺東京。呢句嘢係因為好簡單咋，你係一人查過，即係我有就做呢個動作。 磅啊嘛，而家 你喺亞庫入邊打亞馬格，即係佢個暱稱啊。跟住隔空格嘅話咧。下一個字，我諗大家已經知道係邊兩個漢字了，放火。 因為講真，就呢個其實就嗱，真就係當初有無故就係，因為當初經咗著火，因為當時咪冇人知道嘅火著火係會死咁多人嘅 咩程度，冇人知。 咁但係咁佢可能當時聽到先話啦， 仲係啲食花生狀態啊。 最緊要都係我都提過頭先，即係好多人就係最初冇乜太多消息嘅情況之下，知道縱火，知道燒嘅唔係本石，而係第一 studio。咁好正路都會係估相關人士，咁而相關人士最大機會 唔係最出名， 大家熟悉同驚動最硬最唔拿指引嘅， 就係有乜卡夫 附屬 嗱，好啦， 雖然我一秒鐘都冇懷疑過佢， 跟住好啦， 我都係 唔係我佢唔會 今日 啊， 唔 係 要 燒 唔 使 咁 今 日 啊。 同埋一樣就係，唔係一樣就係佢有嗰啲關係好複雜、好複雜嘅嗱，依樣唔好講住。當阿寬叔因為阿新海誠講嗰句官職問候語嗰時咧，其實事情已經大家知道係好嚴重啦。 係好嚴重。 當時阿新唔係喺之前嗰應該早嘅少少少咧，阿寬叔已經喺話發生咩事？發生咩事？已經係好即 係佢講啲混亂狀態。好幾個 tweet 已經係話到飲，即係我做咩都冇，即係 跟住入嚟啊！發生咩事？唔知混亂狀態。 飲落去冇味道啊！嗰啲嘢即係個心情根本已經唔知做緊乜，已經做唔到嘢。 因為我相信佢係混亂曬。非現場消息俾第一週嘅最早知嘅嗰一批人嚟，即係我哋仲要遲過佢哋應該。 因為佢係因為佢識啲多 咩？佢堅因為話 唔使識啊！馬上其他全世界任何人都知，任何人知道都即刻揾佢啊嘛！因為 跟住咧。 應該係真正識佢嘅人見到呢件事，一定同佢講，甚至應該話嗰幾個安全咗嘅有機會會同佢報平安，因為其實可以咁講，成件事所謂嘅仇口有真係有，就算係真係有仇口，都只會係管理層，其實下邊呢班好似而家咁講。40歲、30歲或者呢啲班，基本上係打生，即係大家係由下邊打生打死一齊征戰沙場捱出嚟嗰班人嚟嘅。我唔認為佢真係會有呢種，即係如果佢係真係嗰種同， 我假設佢某日真的化癲要去燒，都係燒本石。 要搞真係捅啊！白田 嗱，唔好再講呢個問題，因為我跟住好啦，都知道當佢依係大混亂嘅時候，佢見新海誠嗰句，我希望 火嘅， 咁佢就係嗰份就，大佬啊， 交咁樣，依家 條仔都條仔都 咁多廢話啦，大佬。 都死咗件，你仲講啲咁嘅行貨嘢？ 跟住好啦， 冇唔係相關人士， 出少句聲，冇人話你係啞嘅。其實佢意思大概 係 咁。 或者仲要解釋嘅清楚啲就係冇誠意嘅混後，你不如唔好出聲。跟住好啦，跟住咧，佢俾人鬧，用叫收聲嗰句説話咧，嗰俾人打最多嗰句嗰句 tweet 咧，就係畜生、畜生、畜生。日本人對呢種好無力感嘅時候咧，嗰崩潰嗰種怒吼啊，一睇動畫成日有啦。你面對呢啲完全無力感嘅慘劇咧，就會日本人好中意講啲説話。佢就係嗰時咁樣好啦，跟住咧佢借著所有媒體訪問，即係所有媒體揾佢嗰段訪問，然後第二日佢自己一去港女京都去悼念。就俾中國騰訊嘅記者影到佢，而嗰個背影咧係差唔多就係咩瘋狂洗版嘅，係由中國傳翻去日本。 嗰、那個 look 我真係唔係戲劇性，唔係成我，因為我幾個月前我都現身過噶嘛，佢唔知喺邊度影啊，影我見到嗰啲相啊，嗰啲見到相定片。 唔係因為啱啱前後有套薄膜出噶嘛，咁佢一定要佢一定會出嚟做宣傳。 完全不似是同一個人， 個人好 好似突然間殘咗，好似十年咁滯 啊！一夜白頭嗰陣， 由嗰啲譬如三字尾中年，突然間變咗個阿伯咁滯。 咪好奇好奇嘅性都成件事咪變 咗係頭髮突然間白咗好多啦。跟住咧，佢喺導演嗰時咧， 我之前好似唔見佢有頭髮 嘅。佢平時會染嘅，但 係跟住佢講真係講， 跟住咧就跟住咧就佢導演嗰時咧就想喊出嚟，係忍住 㗎，係佢真係幾乎想喊出嚟。 喊咗 啦，先講第，仲有就住。阿寬叔係冇咁好戲， 好戲 嘅，佢唔可， 就算咁好戲，拍佢嗰個都唔係日本傳媒。 佢有咁好戲都唔會咁，就唔會咁無氹兜啦。佢又唔識講，咁識做戲 就唔識做戲啊嘛。 佢就唔撚識做戲， 你要做所謂嘅， 你要做 媒都人啦。 唔係你要做媒都有難度咯。你同中國傳媒， 所以我完全係相信佢係發自真心。 然後咧，佢最緊就係最後個背影，睇佢攞手巾係抹淚嘅。依、這個即係依本係當時我睇嘅，不論日本好，中國我係甚至係日本台灣 PTT 都好，係大家自話就係得啦。 即 係 嗰一下 你 就 做咩都完啦。 我覺得好心寒嘅， 其實心傷心痛啊。 其實即係咁講，佢一直以嚟成日都話 EQ 低 EQ 低，但係另一個即係所謂 好真性情啊。 唔係正面同或者負面就係一個真即係性情。 真性情，真性情。 有個我喺forum見到，我唔記得forum定留言板入邊嘅形容就係。你同你老豆坐交，個老豆唔承認你嘅才能，趕咗你出去，跟住你喺出邊混嚟混去都一事無成，然後突然間某一日你收到你老豆嘅父報，翻到嚟見到佢，你已經係淨係可以見到佢嘅遺照啦。你嗰陣時嘅感覺就係三般歡愉嘅感覺，呢個係我留言版見到嘅形容，即係我自己有咩形容咧，就可能會簡單啲，悠遊白書第一話喪完嗰陣時嘅感覺。即係雖然佢唔會咁冇咁激動啦，但係佢嗰種情況就係、是、其實佢係 唔係？反而你太激動，反而唔似嘅。 佢嗰刻唔係佢當 就係嗰刻想喊， 當刻仲喺東京，即係未到現場的時候，嗰刻佢嘅感覺就有啲似喪完嗰陣嗰感覺。當然佢哋不完全是這樣啦。佢哋平時所謂拗嘴啊、成成乜嘢咧，都係處於點講啊？不是一個 鬥氣咯，可能係 鬥 氣式 嘅，並不是一個死敵。 或者我用一個，或者我用一日本一個 PPT 一個形容方法，拉巴雷對手，佢將京都嗰度一對嗰個女仔咧，你講出嚟，我威俾你睇，嗰種心態啊， 似係嘅，或者即係咁講啦。 唔係喪完同 即係見到即係或者真係 俾大王子。 唔係再撲街啲咁講，係你。我要你，我唔俾你，我唔想你死。我要你親眼見住我贏你啊！我呢種心態，而家係我就算點贏，我就算之後攞幾多，就算 咩攞句咯， 攞個奧斯卡，仲有 格古，點解你走先一步？ 即係乜嘢？乜嘢？我絕冇用啦。 所以我咪用喪完嗰個例子咯。 搞清楚先。京東咪要死嘅大佬， 問題但 我咪佢意思，我咪 用 京東係嗰班人啊。 但係一樣就 係而家佢面趕佢出去嗰個。 最後咧，我要即 係趕佢出去嗰個，即係如果冤頭債主，如果你話高層嘅話，高層咪要死嘅，我仲喺度 死曬。 喂，但係佢要贏嗰個唔係佢高層，係贏就應該就咩？佢希望贏 你已經不能一個有意義定勝過對方了。 係啊， 因為你從即係現在而家講緊係佢哋最精幾乎最精英嗰個 studio。 的 全面文字文字 主力冇咗一半。你要明白，死就已經冇咗一半啦。重傷嗰啲都好有可能翻唔到崗位嘅，因為、大家都知道燒傷其實個復健期係好長。 咦？就有有有冇計精神創傷咧？ 我今日即係假定當佢冇翻嚟啊！要講燒傷喺無論醫度同埋醫嗰方面，同埋喺復健嗰方面，其實係比其他嗰啲乜嘢斷手斷腳乜鬼啲，就算係截肢更加麻煩。 而且係講緊你尤其是你繪畫相關呢啲咁精細作業咧，係好有可能做唔翻嘅，即係可能你仲可以揸到筆。或者可以仲可以食到飯， 即係咁啊！我講俾個例子講，喂，我講一個可能就係、是，即係就算截肢做咗即係做咗植物手術，即係成隻手斷失，即係分離開要做截肢手術，截咗其實某程度上係仲容易可以揸翻筆過燒傷，可以咁講。 我有 friend 中風好似兩年前中風，而家佢都可以揸翻筆寫翻字。但 是燒傷 咧，佢會第一佢會扯到你皮膚傷翻，第二就係神經相關嘅，你翻唔到翻轉。以前好微妙嗰種，因為繪畫嗰種好微妙嘅手感嚟噶嘛，係翻唔到嚟噶啦。 同埋一樣就係，就算你冇傷都好， 精神創傷， 精神創傷， 你翻唔翻到你工作現場？唔好話你真係案發現場了。 翻翻去坐喺台上做嘢，你都我都覺得你會有精，即係 你見到張畫紙，你都已經可能會 諗翻起當時嘅情況。你 即係所以我之前好講就好確，即係好講就咩文字上面，京都第一工作室咧 係全滅 嘅，係 啊。 而家所以嗱，依、這個就情況就係咩？首先嗱。因為海外開乜，因為咁本來應我因為本來諗錄多一集嘅，但係我應該忽下，因為即我最初以為即係講普通就係最初以為咧，今日應該咪會喺我開咪之前咧會有個比較詳細嘅名單咧，但係到而家即係一刻我一路睇新聞都未有，咁可能真係要等下個禮拜佢有比較詳細名單，咁我先可以分析到究竟京都動畫又會點。 咁但係而家我哋現狀我哋都可以估計下嘅，因為現狀有咩情況，我相信咧佢會你只能當。接下來的數年間，短則一年半載， 長 則數年。 如果喺呢樣要講呢樣嘢之前咧，講詳細少少。首先，我唔好講話即係燒咗啲乜嘢，或者即係燒通頂之外咧，阿伯田亦都講咗啦。基本上係所有嘅過去嘅原畫，基本上係冇喺第一 studio 嘅係全部冇剩，而資料黑啲嗰啲資料亦都唔使旨意要有翻，唔使旨意揾到出嚟。簡單嚟講，就係、是就算係而家上緊畫或者係其他嘅即係最近期講下年畫上嘅 Evergreen， 你唔使旨意可以喺2020前或者2021 年。我都可以幾肯定下Evergreen 個劇場版係第一 studio 做噶啦，即係因為社長都唔可， 佢嚟緊最近應該係 Evergreen 咯。即係 上 畫， 2020年 上好似已經有消息講咗冇影響咯。 我未 啲嘢可能已經做咗曬，啲唔喺嗰度咧。 不，但係肯定 睇佢進度去到邊。 而家所有， 但係而家嗰間係燒咗嘅資料，肯定關。 而家暫時知道嘅係free 打後嘅嘢會停 緊。一定停緊。 基本上所以而家 即係話 低音號嚟緊嘅嘢都 即係三年級編，即係三年級編啦，就應該就唔使指 意。誒，要講聽啊！Free 係停咗嘅係佢個宣傳， 咪暫時停咗嘅係仍然。 其實 Free 反而應該個相對影響唔係，因為佢唔係第一工作室做。 佢係Animation Do 嗰邊。 嗰邊唔係住，嗰邊都有但係佢仲有另一個工作室，我唔記得邊個。總之唔係第一工作室。 照計應該第五。 啊。 第五肯定。 第五工作室即係佢哋斜對面嗰個嘛。 即係總之啦，而家就係、是。主要在第一工作室 的位置基本上你不用知 道是第五工作室，因為暫時我找資料就只見到有第一、第二和第五，那第三、第四在哪裡呢？不要問我，我不知道。那第一工作室就現在少了一個啦，第二工作室呢就是他們舊的間shop，以前的間shop，第五工作室呢就是他們現在的間shop，就咁簡單嘅啫。 哦，即係做嗰間跟個 studio 仲喺度嘅，計間室搬咗啫。 係冇錯， 唔係即係可能其實第三、第四其中一間可能就係 Animation Do。 唔係，因為我有印象， 其 實佢哋 好似係第四工作室。 唔係，其實咧，佢哋個舊 shop 嗰度咯，樓上其實係工作室嚟嘅。 唔係，兩間 shop 都係。地下是 shop， 樓上工作室，只不過即係舊 shop 就樓上係 舊 shop 二樓，舊 shop 係二樓，三樓係工作室。 咁然之後新 shop 就係樓上就第五。 嗱，報嗱誒報我報告一下啦，因為依個咧其實雖然我純粹就係因為唔識住流傳名單，唔係話有事啊，純粹就係有可能喺工作室裏面嘅人名單啊，前貞子、秋竹齊一、直田千世子、門脇未來啦，頭先講咗啦，河野榮作、北之原孝章、澤真平、賴奇利惠、高麗亞貴子， 冇、這個、本安，好似係咪呢個就冇事嘅呢、這個？ 冇本康文 都傳咗出嚟冇事，但係 冇本康文 太肯定。 西屋大西屋太治、宇原邦港、藤田春香、羽木宣明、住川外，暫時呢幾名都係唔識住傳出嚟嘅。 但係如果咁樣，其實最終你都要等佢，即係同 未知嘅消息。 總之 冇，就可能喺個，即係可能喺嗰個係。 搞清楚呢個 list 係 傳唔傳言 咧？唔係，係流傳喺第一工作室的人。工作的人，即係佢好有可能喺案發現場的人，並不是指佢有啲咩冬瓜豆腐。 因為當依唔識傳，所以就諗住話你喺工作室當你有事嗰種，佢嗰下先衰啊嘛。所以就俾人 就 所 以 唔係，所以點解要統一口径即係佢哋唔出聲就係咁解啫嘛。 其實而家就係意思就係話呢個 list 上邊嘅人咧， 工藝名單咯， 唔係唔知工藝名單，而係呢幾個真係所謂傷及筋骨。我即係咁講， 新人物咯，簡單講。 唔係，即係我咁講，就算涼薄啲講，死幾多原畫師，京棟都有能力企翻身。但係以佢而家個價值嚟講，呢班人有人死，其實都真 係 影 響。嗱，我搶急嘅嗱，好簡單，就係呢幾個名字裏面最重要嗰個就係一前政治，二冇本康文，係 啊， 跟住武器未來、何榮作。呢幾個係叫做咩？佢哋尤其是前政治，因為當阿掘口佢要自己發展自己離開誒獨立嗰時候，因為阿前係拉翻上第一線嘅，本來佢已經係叫做咩封咗筆唔畫噶啦佢，但係因為話掘口走咗， 即係好似咁講，呢班係真係掛頭牌，或者真係佢 招牌啊， 即係佢就做一啲唔係學生初出嚟已經做到嘅嘢。 而家門協啲親戚。出咗出話佢冇事啊！ 呢個都確定啊！呢個講真可以咁講， 但 係即係我 先當佢係啦。 但係最大，但係最差，最就係最嚴重嘅真係冇本康雲同埋前貞子兩個，依樣先就係依兩個神主牌嚟 嘅。其實一直我哋都講咗，其實都睇到有，其實以由翻本康嗰陣時已經係，其實佢哋上呢班人開始已經做緊一啲接棒工作，一直做緊嘅。但係到而家叫做有幾個。新比開頭嗰套嘅新名字出咗嚟，但係而家係呢一班人都冇咗啦。 成個設上由上至下一齊， 即係中書冇曬啊！連下邊而下邊講真，下邊講真都係頭先都咁講，涼薄啲講。你揾人同埋以京棟嗰個名氣，而發生呢件事，講真真係好，即係唔會冇有冇，即係唔會冇有才能嘅人嚟， 號召到有 足夠嘅 新血， 新血嘅 係願意加入，甚至係現役嘅現在嘅戰力去願意 抽過佢咯， 去協助，甚至直接加入， 直接加入， 唔係抽過佢咯，直接走過去咯， 我形容 有機會自然走過去咯， 我形容我隔人舉例就係 講緊好簡單，就係你記住，即係京棟係少數有自己嘅人才養成設施。咁佢人才嘅歷年都有唔少畢業生出咗嚟，係出咗去揾食， 可能會炒。 你淨係呢班人回巢都好大幫助。 好簡單就係叫個口味俾啲翻嚟幫救。係 啊，其中一個可能 真係 八 新 元應該係第一個， 最會揾翻救。 最大會揾佢翻去救王，因為佢真係如果佢係 唔係？因為有幾樣嘢，有一樣嘢重要就係、是、其實我點解話就係、是、仲有就係、是、公司嘅文化。其他人外邊或者真係啲自己畢業生未有正式嘅公司文化，佢係真係公司曾經嘅核心人物。咁佢翻嚟，至少佢係呢個京棟嘅一個文化，佢可以守住做到，叫傳出俾新一代嘅意思。 因為其實我當初有人問，即係有問我就點，即係有啲唔好知道情況幾嚴重。我解釋就係咩？你想象下八重樓空難。就係嗰種啦，即係成支筆數啦，佢聽 好 亂，即係好難，就係嗰個級數啊。跟住咧，我方物嘅阿邊乜唔係白，唔係黃馬，我話黃馬 P I G 嘅啦，即係嗰咁，即係去到一個咁，你可以即係我記得一啲唔屬於動識動畫嘅人嚟講，就係今次對於動畫界嗰個災嚴重幾災難啊，就係筆數難同佢 啲 難， 淨 係咁你明唔明點 嚴 重 嘅問題？即 係成個 即 係 第一 咁講 啦，你話可能就係，但係而家就係至少即係咁講，小林龍 預期你唔使你啲啲生死唔使諗唔使諗， 唔使知佢預期嘅最少， 咁樣 咯。嗱， 兩個可能性，第一。等驚動，等到驚動有能力去做先再做翻。 雖然 又或者第二個可能性，俾第二間公司做咗佢，冇辦法逼。 其實嗱呢小林龍就反而未必會， 因為 係 外家嘢嚟噶嘛。 所以因為佢我印象中佢唔係第一 studio 做嘅。即係第一 studio 忙，因為佢做嗰陣時，第一 studio 忙緊。我推斷係咁樣話。 唔係應該講就第一 studio 做依個輕騎嘢，第一 studio 唔使去嘅。 唔 係 輕騎，佢哋同一時間做緊電影版啊。所以如果佢做第二期，我相信都唔係第一期。 即係影響唔到呢方面嘅呢方面嘅。 唔會冇影響，因為突然間 抽 佢抽翻啲人去， 要抽人就啱嘅呢個就。即係但係佢本身係有嚟做到噶嘛，其實係爭在即係佢。要抽掉嘅人手夠，即係可唔可以維持到？ 至少咧就係 studio 嗰幾個主，因為作為佢哋嘅主力啦，即係佢 A team 啦，所幾套大作你就唔使諗噶啦。即係而家主力攞嚟掛牌嘅幾套大作就唔使諗噶啦。啲二三線可能分即係唔係好重力嘅，就或者做機會。 因為二三線嗰啲又真係好可能係 turn down。 抽掉咯，即係 睇要睇翻佢後尾點樣規劃，因為佢有兩個可能發 生。呢樣嘢就人嘅意思就係另一樣就係資料，尤其是喺 studio 做嘅資料冇曬嗰堆資料，哇！我真係唔知佢點樣搞翻，搞翻點？ 提一提啦，兩樣嘢，第一就係點解佢哋啱啱冇提過火場嗰邊啦？點解佢哋求生？第一就係氧氣問題啦，第二個就係。點解佢哋因為一般嚟講，我哋都俾翻少少現代消防知識俾大家。雖然我諗大家可能會知啊，嚴知嘅嚴我氹啦。你如果遇到出唔到去大火，其實你應該係揾一個揾間房去塞曬所有門，塞住對門，然後 如果有水源嘅最好就其實 唔一定水源冇乜影響，因為現代嘅已經係知道濕水毛巾係唔會太對你嘅嘢嘅幫助近乎係零。即係你，其實佢一般誒，根據防災嘅一邊嘅講法，就係你攞去，你攞個攞條毛巾去濕水呢個時間係不值得去，即係對個濕水毛巾對你嘅幫助係不值得你去攞去整濕佢嘅時間去換，已經係佢個程度係低到咁嘅地步。你濕去主要係濕水毛巾唯一嘅用途就係濕住嗰對嗰啲門啊。因為攝門啊，真係最好用濕水毛巾。目的唔係因為佢可以過濾乜嘢，而係絕氣氣絕啦。因為你毛巾有 隔左隔外， 你毛巾有空氣啊嘛。如果你濕咗水嘅話，就可以完全氣絕。係 啊， 即係點解？因為 遮蒙牆啫嘛。 如果大家見過第一 studio 個樣嘅話，你就知道入邊係幾乎沒有過室的，所謂的係 開放型，即係一直留喺 開放型辦公室嗰種。 所以好大，所以因為佢本周來佢其實都好細，都唔係大嘅啦。 雖然大部分其實我諗大家我諗如果大家平時睇得多影像特點都會見嘅，大部分 studio 都係，但係動畫 studio 都係咁樣，都係開放型。 如果你睇，你有睇白箱 啊？白箱我覺得 係 啦。 因為好簡單就係、是。你已經夠小㗎啦！你再間房嘅話，更加細，更加 唔算 細。 其實唔算細㗎，第一小時睇翻其實唔算 好大嘅 ，OK 大 咯。主要係要即時交流，要成，甚至你可能係要咁樣遞你份稿個隔離，或者係個人行過你後邊。喂，呢度如何那樣？即係個作監啊，要喺你後邊巡嘅，即係即係佢會類佢嘅根據工，因為工作形態，所以佢哋係冇過失嘅情況下，令到佢哋好難去做到啲嘢。就算嗰一刻佢哋諗到呢件事， 佢話最麻煩就係佢嗰中間樓梯。如果你話佢有道門樓梯隔住道門，即係嗰啲 office 嗰種隔住道樓梯隔住道門先入到 office， 仲好啲就 其實都未算嘅。你有某幾個生還者，就係因為走咗去廁所，然之後有人喺窗口救佢哋走咯。 嗱，依個就係啦。佢因為佢其實 因為廁所通常都係對窗啦，呢個就 因為其實 但係唔係嘅，其實因為一樓廁所，因為報道有講一樓廁所係有鐵窗嘅。咁啱，因為有工地附近有工地工人幫佢哋拆咗個鐵窗俾佢哋走。 咁啦，即係佢呢個入邊就個情況，所以佢會特別地係有問題啦。咁另一樣就我想提一提嘅就係當刻，其實我最忙嘅係乜嘢啦？辟謠。即係我唔係消息源啦嚇，我唔係當事人，唔係成，但係有啲謠言咧，你係第一時間咧，你就知道肯定係假的。即係啱啱提過啦，雖然嗰陣時未知佢分咗迷啊，如何那樣？ 咩？呢個鐵道迷去燒人哋，燒人哋燒掉嗰啲。 唔係，依唔係，依唔係。 啱啱咪講呢個，佢嘅意思係話要 要目的是要 sell economy， 點錯相，點錯 鏡頭，太荒唐嘅嘢。 呢啲真真真唔識。 佢 只一 博，其實鐵道迷 version one 都好荒唐噶。 系， 因為我聽到當下係嗰、那個，我聽到嘅時間係日本時間十二點幾，要全部用日本時間啦，因為方便統一十二點。如果你要同你要調啊，自己調啦。我十二點幾就已經聽到有幾個關於兩個好荒謬嘅消息都係傳到四圍都係嘅。第一個就係話個原因係因為九尾子。個 係荒謬嘅啦， 呢個真係我 荒謬到我好嘈不能。 但係全都揾到第一工作室唔犀利。 唔係荒謬， 其實唔難揾㗎， 係唔難嘅。但係即係點樣講啊？又 同官網都有。 我諗唔到同班製作人員有乜仇口。 三個荒謬嘅地方，第一最新嘅進度係小説相關，同驚動係無關嘅。唔知驚動會唔會做？系啦，你應該係揾小說家或者出版社， 仲要唔係 KA 嘅大佬。 第二就係件事其實都就嚟半年前嘅事嚟噶啦，我唔係好記得個準確時間啦。直接個最新個連載出嗰陣時，既然隔咗咁耐，咁你點會現在呢刻就嚟燒個唔關事嘅公司？呢個第二，其實最緊要嗰樣係乜嘢咧？係呢個反而係更加重要，更加簡單。我要摒除咗當刻大部分謠言，就係警察偵訊係需要時間。就算你因為嗰時我唔知個佢，我唔知兇手係自己都本身都係重傷。就算佢係好地地咁俾人塌 Q 咗，當刻就即刻塌去翻去請佢食豬扒飯。你估會唔會可以喺？ 其實咧已經證實咗咧係冇豬扒飯食㗎。 OK 啦，我假即 係。嗱呢個要 唔要吐槽啦？呢個冇 講話你要。 屌！ 即係唔好吐槽啦呢啲。 我假設你當下係個偵訊過程係冇咁快，唔可能喺十二點幾日本時間十二點幾嗰陣時就已經知道行兇者嘅實際動機，甚至有啲繪形繪聲話去佢屋企去查到話佢成屋都係啲九尾子啲故事啊嗰啲嘢，呢個就更加不可能，因為呢、這個 你周圍傳到咁啲嘢亂七八糟，你周圍竟然可以咁精準可以確定到個犯人喺邊度？ 因為警察要攞到法庭搜查令去拿、 啊、 去搜佢屋企，最少就算你係緊急搜查令，但係呢件事 起碼一個星期啦， 件事係好意外嘅，但係搜查佢屋企並不是一個緊急嘅嘢，我就當。法庭肯接受他緊急搜查令，而他警方又咁癲啦嚇。 其實都幾緊急㗎啦，因為今次京都府警係絕對當大案去查。根據新聞講咧，佢哋第二日就已經成立咗呢個百人 level 嘅搜查本部。 我淨係要講呢樣嘢，你最快都要當日嘅晏晝先可以由法庭發出手令，然後去搜佢屋企。咁我就當啲記者喺佢喺 警先講啦，那個搜查本部係第二日先至成立噶，所以再要打法庭手令，應該係第二日嘅中午打後。 星期五啦，起碼都要。 所以話係最快你都要第二日嘅朝頭早，即係我嗰陣時冇睇到，未知佢嗰一刻未知佢成立佢對策小組乜乜七七，我就當警察有咁神勇，即時去緊急申請緊急搜查令，那個係緊急搜查令，同搜查令唔一樣噶。我就當佢黐線到去緊緊緊緊，你最快都要當日嘅夜晚先可以去到佢屋企。咁所以佢當日中，你當然佢中午傳出嚟一切有關行兇動機嘅詳細資料，佢背景所佢啲嘢一定係假嘅，因為唔可能咁快。仲有一個更加荒謬嘅係話咩？全場燒曬所有原稿，剩翻兩張，仲要煞有介事咁啊？定係剩翻兩張咁大把？咁呢啲咁戲劇化表現，首先唔講呢個咁嘢，你點算財物損失呢啲嘢咁後期嘅嘢？ 咩？你點算財物損失？救咗火先啦、 啊！因為兩 仲發生緊噶嘛，但係 一個火災，尤其是一個縱火，你要做嘅步驟，首先第一，你梗係救熄個 火先啦。 滅咗火先啦，咗火之後嘅救人啦、 啊， 如果佢仲有人喺現場， 唔係兩人一齊做嘅， 兩人一齊，第一人用。 總之呢兩個重點要做先嘅。 佢呢個救人係搜救啊，即係睇下現場仲有冇人留低喺度，即係。跟住就係因為呢個係起火原因又可以，跟住就係搜集證物，最後先到你財物損失。一般嚟講咧，火警現場嘅消防學調查，我唔啱叫消防學，總之係警察火唔係警察做嘅，係消防員做噶啦。嗰邊嗰度要三到四日嘅先可以完成到初步嘅火警調查。咁之後先輪到你當事人去 真 去翻去查，你點解可能喺當下十二點幾就話我聽全場燒剩兩張原畫， 你話全場燒曬，我都仲可以話，哦，呢個係一般籠統地睇一睇到啦，燒通頂啊嘛。 即係唔係？其實應該咁講嘅。第一，無論點，你調點算損失，第一正式消防員正正式式宣布完全震火，即係真係救熄曬。跟住第二，消防做初步現場評估，例如間樓你入唔入得去。第三，跟住係消防同即係相關嘅人士做第一次行，即係基礎嘅 警察要入去搜證，消防要入去做檢查。 呢個位我就反而我就係消防、警察同埋相關人士做第一下，嗰個人即係而家係白田做一樣嘢，就係救初步嘅。尋日點算？因為佢要知道究竟啲嘢你唔見咗啲乜嘢，有啲乜嘢，佢都要現場，佢都會有份知。所以而家佢做到講得出話，基本上全部燒曬呢句嘢。因為其實佢係有資格喺第一時間完安全咗之後入火災現場，佢係三個持份者之一可以入去嘅。跟住之後，而家其實根本而家跟住第一走出去之後咧，而家咧講真。佢都冇資格入去現場，而家係而家呢個時間點係，又係就係、是、警察都未必添啊，係消防做第一個即係做完佢嘅消防嗰、那個嗰邊調查之後，先至到警察嘅，其實應該。 所以當日出嚟傳出嚟嘅呢啲咁嘅相關消息，我幾乎用時間點我就可以肯定佢係假嘅，即係唔使你話佢有咩矛盾啦、啊，性就呢啲完全都唔需要講。 應該話你有常識嘅， 佢係呢個時間傳出嚟一定係假嘅。 你有常識嘅就知 道。你唯一可以傳言就係、是、個假消息可能同個真消息最終係相同，呢、這個有呢個可能性，但係即係等於我有可能性仲係再咁解嘅啫，即係兩樣嘢係冇乜關係嘅。就係、是、嗰個消息本身定係假消息 咧？依家就 真係嗱，不過其實少少就後面嘅分析啦。 嗱，因為其實都成個 社長都講咗噶啦，全場燒曬。 嗯 啊，咁但係佢嗰陣只能講全場燒曬，實際上燒咗乜嘢咧？係連社長都唔知道，係而家係冇人暫時係冇人知道，佢只能調翻轉去點算其他工作室有乜嘢喺度，但係而家個點算應該係未點算完嘅。即係如果佢要做的話， 所以佢都係一句但係幾多損失啊？不能估計。 佢只能話現場應該係燒曬。雖然啦，以我見到現場火災，有開始有記者喺啲唔係入到去啊，喺窗度影翻入去啊。我見入邊類似電腦嘅物體嘅燒嘅程度咧，部機應該鹹着嘅，但係如果入邊放嘅 hard disk。有機會救得翻出嚟， 有機會可以 recover 到部分資料啦。 係啦，雖然你知道經過高温就其實就未必係攞得到嘅，但係 高温同水啊，仲要記住， 有可能啦、 啊。水就未必直接會影響，因為嗰下應該係熄曬㗎啦。 因為咁最後補充一下就係、是、我哋日本特派專員就啱就去咗京都就悼念啦。 好似今日晏晝係去咗現場啊。 咁咧就 佢係順路嘅啫， 一路順路，同埋佢去到個當地都已經即係崩潰啦。其實算。 因為當時因為佢據阿特派專員話，就佢都係喊到肥肥嘅。而 即 係 阿邊上又去到現場，唔會喊 到肥肥。所以唔係，我想講 動漫迷，你見到咁 唔係，我想講啊，我想講即係其實阿傑特，你嗰刻叫佢影相，其實有啲為難佢嘅，其實。 因為 即係咁樣講啊，即係我明白你想要 唔係，我想因為我認為我都想睇睇情況 啊。其實以我所見啦，因為佢有啲media 做 live 啊，其實係有人舉相機嘅， 好多人一定 好多人嘅。其實呢個就唔係太大係嘅。呢個就應該因為大家都做咧，就應該冇乜大問題嘅。 唔係，但係你叫阿 Les 做，你叫阿 村長幫我先啊。所以但係如果係關係 心情問題。 心情問題啫，但我 即係記者冇計啦，記者真係要肩負佢。 唔係記者都會舉手， 唔係舉手都舉手噶，普通人都會 因為依唔係，因為純粹一樣就係你都希望即係知道情況，留低情知道情況嘛。因為 有啲係攞嚟出千話俾大家聽，現在 發生咩事？有人 現在場況正方狀況如何？ 係因為我覺得就係有啲人係需要就係咩？我唔係想要靠媒體，我希望喺 Twitter 睇到啲就咩？第一手嘅相啊，咩資料 ？Twitter 係好重要， 其實你 打手上演咗大量， 係咪要呃咧？我唔理佢啦，但係總之佢冇啲嘢，總之一定會有要一定有人做呢樣。 日本仔就比較中意做呢樣嘢，就係唔係講呃咧啊？記錄當刻的嘅人嚟作為點講啊？ 動畫史上一個重要的一頁的一個記錄，想留下個咁嘅記錄，所以我理解嘅，即係唔係純粹呃拉， 唔係唔呃拉事，係真係有一個記錄。 所以我話我唔理佢係咪咁樣，點都要有人做呢個記錄出嚟。 係啊， 係。 咁啊，佢哋誒， 唔係，但係我見阿專員真係好似 唔係個個都係咁樣㗎啦。 講緊有就係啱啱講啦，半啦，佢佢現場係燒毀曬因為我睇順便睇一睇啦京都動畫最少目前應該算由原畫到動畫呢部分是純紙上作業，沒有經過，因為有些是在原畫之後就已經去入電腦去 scan 那一部分，全部都是紙上作業來的。第一，它就是紙是沒得雲端備份的，所以燒了就燒了了。當然可能它事前有 scan 過，咁點解 scan 過係唔可以就視作已經備份了呢？因為有一部，因為 有 loss 噶嘛。 第一佢scan 嗰陣時候可能會有 loss， 我就當你 scan 得好好，個解析度好高，乜乜成成，你係做唔到原先作業入邊用紙本嘅情況下，即係譬如好簡單，你用筆嘅情況下，你冇辦法，譬如疊住張紙透光，去叭叭叭咁樣去喺紙做檢查，呢啲紙上作業嘅動作，我哋全部唔可以做，即係你只能對住一個可能，就算假設佢真係有，因為佢如果個資料存在，要佢之前 scan 過上咗去 server， 仲要係異地備份咗，因為現場嘅就算你執得翻，第一都係有牌先執得翻，而且仲要係唔知執咗幾多，啱啱講過啦嚇，所以佢哋曾經出現嘅嘢，第一你日後再去做咩修補啊、remaster 嘅卡嘢嘅可能性會極低，呢個第一樣。咁佢就只能攞，可能會最終要攞住個最終的母帶去做嘢。咁佢要搞啲乜嘢咧？都基本上有零。 我調翻轉係，如果電視台有翻個 backup 喺度，要問翻佢。 咪母帶咯，咪就係佢哋嗰個唔係，就係我講緊係 無片。 如果佢哋要再做修改，如果係未上的。咁好有可能係由零重新做過，因為佢我唔講佢搜集翻嚟啲資料啦。你就算做到一半嘅原畫咧，你 back up 係冇任何意義嘅，係喺對佢嘅流程嚟講，你只能最多就係望住舊嗰張或者新嗰張。 如果可以 back up 到咧，就係設定資料，某程度上係真係你 back up 上係叫做有用咯。 可能啦，即係譬如話你係影到一啲地方嗰啲風景啊、相啊嗰啲嘢。可能因為嗰啲 角色設定啊、色指定啊嗰啲，真係紙上資料。我因為係資料，而唔係做緊中間嘢。 純資料。 指定或者角色設定，因為佢要派到思維都係，佢哋有 back up 嘅機會係非常之高嘅。但係畫到一半嘅原畫，或者啱啱畫起嘅原畫，未做未及上色的原畫，應該好有可能係根本冇任何備份。 主要真係最大影響原畫啦，仲即係原畫以外嘅，仲有啲機會。 製作中及動畫 製作中嘅原畫， 呢個係關個驚訝呢個製作流程，因為有部係公司我所知咧，原畫打後，甚至原畫本身都已經係紙上作業，已經係電腦作業噶啦。我好似有一兩間係嘅，但係好遺憾，驚訝呢唔係。他哋大部分都用緊手繪作業，所以那些會全部 total loss。 唔係，如果係設定集嗰啲，咪真係調翻轉要靠即係市面推出咗嗰啲。 已經推出咗嘅，你可能係可以咁樣逆向 局部啊，唔係局部咯。但係因為佢唔會全部落曬去噶嘛。 係因為如果你靠啲咩原畫集咧，如果你買過原畫，你就知噶啦，好厚一沓噶嘛。 係啊， 佢只會有最面頭嗰一張嘅啫嘛。下面中間精啊嗰啲全部。 唔係中間啲唔會全部落曬去噶。 啊，而且你 但起碼叫你可以知道佢。大概個形 好個形渣都冇， 所以咪50%先 得。只能望住佢仲想畫嗰張，我咪話：如果你要有啲咩再做的話，你只能望住入咗佢嘅。 你好彩，你有曾經出版過，你冇出版過嗰啲就真係拜拜。 所以唔講你人員流失之外，佢技術上你其實有好多嘢都係我諗幾乎你可以講2019年甚至有一半嘅2018年。嘅所有第一 studio 嘅努力全部會消失曬， 真係文明滅絕咯！我都係以京都嚟講，唔係京都嚟講， 第一工作啫得啦嚇， 京都全滅咯。 佢短期內都應該只能靠第五同靠第五工作室去頂住，同埋 animation 都嗰邊係第四啊，冇記錯，我唔記得第三定第四，係 animation 都 第二啊嘛，你講 嗱咁好啦，講差成個半鐘頭啦，咁本來應該仲有變多嘢，但 提多少少嘢先，兩樣嘢啦，即係事後一啲嘅 update 啦。剛才其實未肯定到我依家 check 翻資料嘅，咁驚動本身嚟緊 咁就幾樣嘢嘅，第一就飛啦，飛因為嚟緊喺2020年 同奧運嘅 應該新嘅嘅場， 應該同奧運聯動嘅。 紫羅蘭咯就 係啦，咁就而家暫時宣布咧就係話雖然終止發表，但係應該係會如期上映嘅。 係啊，即係我啱啱推斷啦。 紫羅蘭永恆花園咧嘅外傳同埋完全新作嘅長版兩套咧。都是冇受太多影響，個上映計劃暫時是保持不變的，但係可能會變都未知啦，但係即影響不算大嘅。 咪主要廣播嗰邊咯，即係 而第一號咧嚟緊係會同京阪電車個連動咧就會延期嘅。 延期。 咁而最即係點講咧？我又覺得即有啲唔太關事咁啊！即係自縮啦嚇，唔關京動事嘅一套金桂龍啊， 《燃燒紅 燒紅燒紅燒》，費事勾氣。 就第三話暫時取消，係啦， 放鬆終止。 獻翻定乜嘢啊？獻翻定亞後啊？獻翻係嘛？ 暫時放鬆計劃暫停。 哦，即係暫停， 係啊， 暫時停嘅先。 呢集啫，第三集啫， 第三集暫停。就未知係。 唔係講真，你話自需啲311又試過，911又試過。 但係佢住今季有兩套消防翻喎，第二套冇出聲喎。 邊套係第二套消防係 BL？ 你話嗰套，嗰套算啦。 都係消防啊。 係啊。唉。我提一提啦嚇。2019年包括啱啱已經上映咗嘅《上帝三號》啦，《上帝三號》有一個《上帝三號》劇場版啦。Three 嘅2019年7月5號，即係應該啱啱上咗啦嚇嘅 依家上緊啦，係啦。 嘅電影版啦，應該呢個已經上咗就肯定唔會有影響啦。 唔好話啦，即係特別講緊啲驚動咧，就好少會遇到個問嘅。你估真係新海誠咁樣臨上之前個禮拜先完工咩啲嘢？ 仲有呢個九月六號會上映嘅外傳，應該都唔會影響，因為呢一刻其實應該係 交曬貨㗎啦。 驚動本身嘅作業應該交曬，全部都係後剩翻嘅後制啊、 上 色 公關咯。 上色都應該差唔多完 結咗先關 咯。都提一提啦，驚動佢係少數去到配，即係叫後期嗰陣，即係。所謂配音時段咧，係已經係九成員工嘅。 呢個外傳係藤田春香做導演嗰個吧啦，跟住後邊完全新咗一個石立太一做嘅係原預定係2010年一月十號上映嘅，其實應該都2020唔好意思入錯。嘅應該佢跟住阿 B 啱啱個消息就應該都唔會係暫時維持原定嘅上映 計劃。 咁其實應該如果係嘅話，因為呢套嘅話就其實應該做得應該做到一半嘅啫。其實最大影響係佢，我估佢哋係唔喐個企劃嘅原因咧，其實係純粹就係佢哋可能會抽，第一可能係會抽資源，全部落曬落去保持佢上得到，同埋2020啊 Three 嗰個即係佢嘅因為。而家去到2020咧，其實仲有一段時間，佢只要中間推曬所有 TV 翻嘅製作咧，呢可以係其實應該 開始分作住咯， 應該係可以確保到呢兩套嘅電影版嘅上映嘅。而且其實動畫界就雖然驚動就好都幾好幾年係習慣咗唔請外援㗎啦。咁如果佢開口揾外援， 都好少請。 佢開口肯嗌外援嘅話，就 應該我覺得會有人有好接， 好多人 有實有。係 啦， 爭在即係佢雖然爭在爭在係面子問題，我覺得係 唔係面子問題， 一定冇可能呢樣嘢。另外就除咗作品之外咧，就其實亦都關於後續，就係一驚動咁，你出咗咁大件事，咁一定係得錢使㗎啦。咁就其實好快，好似18號當晚就印象中，美國一間做開日本動畫進口嘅代理商Sentai Film。 哦，嗰間係驚動喺北美啊，係咪北美啊？唔係好肯定。總之 北美，總之喺美國嗰邊啦，係全北美定純美國唔肯定啦。 嘅代理商。 代理商。 做眾籌。 咁就已經好快地做個眾籌。最初好像是$500,000，但好像後面加了碼的。 50萬後尾我第一次聽是100萬，跟住好像300。 係啦，即係後邊係 keep 住加碼嘅，見到佢。 我最後睇即係錄音前幾唔知唔記得幾個鐘啦，即係見到佢個金額去到1億8000萬 yen。 總之上得好快， 好快， 上得好快。 1億8000萬 yen 即係100萬美金。 到嘅，早早 大概十個差唔多大概。 然之後應該係唔記得咗琴年今日嘅事，就到日本本土就 anime 負責發起，佢哋負責收募款，亦都係就會喺各大 anime 嘅門市有募款箱。咁即係就大家可以去捐款。好正！我喺 Twitter 見到有人影到，居然喺一個募款箱裏面你影到出嚟，大部分都係五千，甚至乎 月吉就係呢個通口一頁。 通口同月吉 係 啦。不過 Alison 嗰邊就就提過佢只接受現金募款，因為好多麻煩嘢嘅原因，所以佢哋只接受現金募款。咁如果你身處海外咧，就有人提過嘅，你可以直接去買佢哋嘅 最簡單就係 桌布，去網上商店去買佢哋桌布。 download 方程 京東本身係有網店嘅， 因為電子商店對佢嚟講係冇成本嘅，佢哋可以無限增值。你當捐款又好，當咩都好，因為睇你點睇啦嚇。你可以咁樣做我係覺得呢樣，因為點講啊？因為呢個其實已經係不只是動畫界嘅問題，唔係 ACG 界。因為你好似啱啱一路冇提到呢一次，就算以目前嘅死傷者數目，其實係歷年來日本戰後嘅 重平成以來啦。所謂 平 成以來， 或者咁講 第二死亡人數第二嘅火災。 如果你計平成就你計平成同計戰後係一樣嘅，因為都係第一名，都係最多嗰一次都係同一件事件。新宿光武基因嘅火災案係火災案，因為嗰邊係懷疑縱火。捉不到犯人，亦都不可以肯定是縱火。打下就已經是十九人，所以呢次應該會是第二多。我希望他是第二多。 然之後講緊嘅係，如果以證實縱火，他是第一多。所以你見好多新聞報道都係話佢最多。 都係咪都係話平成以來最惡？ 如果用有係肯定是有人即係有意圖嘅行兇事件啦。應該是日本近依一百年來最多的，第二多就是一九三幾年的津山三十殺事件，就三十人。 如果以死亡人數， 而之後嗰次就已經是又係第二次三十人事件啦，就九人。 係啊， 即係話 應該 三十， 但係三十人就六千幾人， 另外因為六千幾人受傷，同有一大扎係有嚴重後遺症。所以你很難一單一比較。 講 係 邊個俾你參 但如果你繼續縱火，就肯定最。 但如果係有意圖性，即係揾你係肯定犯人，肯定呢件唔 係。肯定 係 縱火，你唔需要想捉到犯人，你肯定係縱火啦。 肯定縱火， 唔使講嘢。 肯定有意圖行兇嘅，就第二名。 反正個話話俾聽， 第一名肯定行兇啊！因為新竹江武記嗰次，你唔肯定係懷疑啫。咁要肯定行兇就第一名。 就所以安倍在當日已經是出了三個出開埋記者會去致意。雖然我知道當刻其實首相你做的都只能做這些東西了，就是因為其實那一刻其實我覺得很多人為什麼會走去傳消息啊，說打算去捐錢啊，甚至去說要檢討，因為當刻其實大家是處於一個冇辦法做任何事，你只能見住件事發生，見住件事發生，然後你做唔到任何冇任何你可以做的事，唔係話你可以對件事有咩幫助，係你可以做的事都沒有。 你冇嘢可以， 所以大家會想做啲嘢，去做啲嘢咁嘅情況，所以先會有啲人去 reach 啊嗰啲嗰類，你會去想話去捐款啊，即係嗰類嘢，因為或者甚至去咩檢討消防啊嗰啲嘢，呢樣用我現在你可以係有少少馬後炮啦。你檢討啲咩消防咧？你話聽有乜嘢消防可以攞四啊 lit 嘅汽油啊，唔係燈油啊，燃燒，然後你間屋可以冇事嘅。你話我聽， 至少唔會係民用。 即係 唔好話民用， 俾你點到火，軍事基地都要收工啊！ 就係咯。 如果這樣情況，你現在想是要疏散，已經不是建築物捱到 的，你 走 啊，你說軍佬可以在他點火之前射死他，你給你點到火，你軍事基地你都要收工啊， 係啊，你一直睇件事咧，人飲酒啊，咁刺激。 不如就冇 檢查呢啲嘢，就冇乜即係所以同埋，所以現在呢一因為佢已經係變成國家級嘅事件，甚至係國際級，好似 Tim Cook 都走去 出聲， 即係我都唔講，我哋香港 都講咗。Apple CEO 唔係 天國啦， 天國啦，係咯。 提一提啦，即係而家見到國際上啦，第一即係好又係好難得㗎嚇。第一個出聲嘅國際機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大使館，係 Twitter 嗰度。跟住好快就到日本駐日大使個人喺大使館 Twitter 出聲明。然之後係小英蔡英文，亦都有喺 Facebook。同 Twitter 有出聲明， 跟住又係各國嘅大使館啦、 今日就今日就我見到仲有呢個聯合國嘅秘書長，係聯合國秘書長理論上係全地球最大粒嗰、那個，理論上啊係全地球最大粒嗰、那個，你可以有得拗，不過你可以話佢最大粒，都已經出埋聲啦。即係其實件事已經係牽連曬全個國際，所以就暫時呢一刻就點講啊？現在你再去考慮話咩對？對 ACG 或者係對動畫御宅圈嘅影響嗰啲嘢咧，你其實你嘅視野有點而過於狹窄， 但 是不是說呢啲嘢。 但 係 有真嘅，對宅圈影響咧，其實係大家 concern 緊或者關心緊嘅一件事，就係、是、話因為會唔會又將啲嘢推咗落宅度？ 有宮崎日展， 不過唔知啊。 現在我見日本嘅傳媒又好咩方，因為件事太大啦，佢哋反而唔會。 大家而家自縮緊嘅，但係之後慢慢。 我見個風向就偏向係講精神病相關嘅事啊。呢、這個我要提一提解釋而翻啲相關法律嘅問題。雖然現在係知道佢係精神病，但係唔代表佢唔會有事。兩樣嘢， 佢會有死刑啫。 死刑就我都覺得幾肯定下噶啦。你可以聽住我講呢句嘢先，因為你要我諗差唔多要十年左右啦。最少要五年。 佢埋完張房都審咗幾？ 係埋完張房特登拖嘅。 啊 ，OK。埋 完張房特登拖嘅。 要佢頂曬所有嘢。 但係你唔好話埋完本人，佢就教友都拖咗好多年啦。 係啊，嗰個真係搞到。 始終死刑，因為真係。 日本一定日本嘅死刑，如果要執行的話，必須要係定案後，即是講緊係要麼就係當事人拒絕上訴，係拒絕上訴且確認不再上訴。你唔知唔做上訴，你仲要做埋一個確認先得㗎。係 簽咗死。 又或者係佢已經係終審定案終審嗰邊係 啦，一百八八冇都 已經 係 終審 㗎 啦。兼且咩啊？仲要係有個嗰、那個叫咩司法長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唔記得個實際嘅名叫乜嘢，總之係司法部最大嗰個啦嚇。去簽字先會執行嘅，但係而家唔講呢個，再歪前少少先。精神病並不是一個喺日本法律上通常係一個減刑理由，就好少係一個免罪理由嚟嘅。而且講緊係通常咧係要講緊佢係精神病個病情。確實地有影響到佢嘅行動，譬如我舉個例就係、是，譬如我思覺失調或者我哋一般叫嘅可以叫幻想症啦、妄想症啦，有人要殺我，即係我突然間妄想阿傑特攞把刀捅我，然後我就 一家後面 拖， 然後我還拖，即係咁嘅情況下上到法院咧，我有少少機會，因為要睇你個環境嘅問題同埋我嘅兇狠性，即係有少少機會會判我無罪嘅。是有機會的，因為我的精神病影響到我的判斷，我並不是一個清醒的狀態之下以自主的意思去實行我的犯罪，這樣的情況下有機會是會判無罪，判無罪的。但是這一次呢，大家看到就是他很明顯地是一個有 預謀、 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嘅一個犯罪，佢嘅兇狠、佢嘅兇狠性同埋一般法律社會提嘅惡意主惡意嘅構成兩點，第一要惡啦嚇，你首先要有個兇狠性啦，第二就係你嘅主觀意識。點解會精神病好有時可以脫罪，因為佢個無責任能力啊，冇能力責任啊，好似調轉咗，好似佢 佢係需求，但係佢係記，佢係應該係呢幾項都嘅構成要件都係初步嘅證供，應該係初步我所見應該係完全構成到佢嘅證供嘅，因為佢我相信佢佢係思覺失調，呢個我個人判斷嚟嘅。佢思覺失調應該純粹就係話佢唔知邊度突然間似佢覺得對多吉驚嚟抄襲佢。但是呢個並不是一個犯案的理由。啱啱話，我以為阿傑特要攞刀捅我，呢樣嘢本身係足以構成我去自衛傷佢嘅行為嚟噶嘛。但係我以為有人抄我嘢，無論呢件係咪事實，都不足以構成我去放火嘅行為噶嘛。呢個係重，呢個喺法庭上好重要嘅。我可能各位唔 fucking care 啦嚇，咁即係法庭上好重要。 都係講句。法庭要的是一些證據，一些實際的 構成要件，他們要計的構成要件， 而不是你想你的想法。 所以他以現在我是相當有信心他是會直接判死刑的，雖然其實我並不是太想他判死刑。 不過現在重點我覺得不是這件事，就是首先救翻佢先，我先解釋咗件事先，而家就 首先要 救翻佢，救翻成佢。 因為呢個我聽佢就係即係因為大家佢可能係因為其他人未生死未知啦嚇，因為已知生死嘅最多人唔想佢死嘅，就係、是、大家都係唔想佢死嘅。即係第一就係 呢下 個行空人行空者， 呢下俾你死咗，第一就太便宜你，作為一個情緒上太便宜 你。 你 要講翻件真相俾我聽啊！ 第二就係你要講翻件事出嚟，去還原翻個真相。 因為起碼有句你話，起碼又事件呢件事一定有個真相。 雖然條友顛倒咁混場咧，我都覺得就算佢講到個真相，都唔係真係。 起碼都要 重要嘅， 可以經過可以由第一又加配加埋環境證供同呢個精神 係啊，起碼有線索，有線索 可以去 追查， 因為知道件事點樣發生先，而家就要 因為死無啦啦死咗咁多人，都死得個唔好令佢哋死得個不明不白，即係就算係冤枉，你都要知道點樣冤枉死噶嘛。係 當然啦。 即係， 但應該都係冤枉噶。 唔係，即係我又話 肯定係冤枉，但係而家冤枉係 所謂抄襲。究竟是不是我都 唔係依個， 其實可能真係隨便入場 我去到依個情況，其實佢咩？我咧就我而家其實唔好在意佢究竟咩嚟咧。我希望就係竟然前整嘅件事發生嘅， 起碼明白咗件事先。 前面後尾先 講多樣啦，就係縱火係日本縱火。如果你死幾複數嘅人死亡咧，佢就已經好有機會係判死刑噶啦。而呢個數目嘅話，佢死刑機會係極高。當然佢有少少機會係終身監禁嘅。咁而且仲要講嗰個對覺得唔想佢死刑或者係咩嘅人有少少因為就係、是、佢就算判死刑咧，佢最少要一般平均嘅死刑犯要由判定惡做死刑，去到直接執行係平均要五至十年嘅，因為啱啱講過司法長係好唔想簽佢個 好麻煩，因為收到十年 唔係麻煩啊，罪惡感啊，佢、 啊、 個簽名就等於送咗人去死，啊、即使佢係。影話十惡不赦，惡貫滿刑都好啦。你係親手控個人去死， 必感揚受啊！真 係因為日本連個死刑制我唔知有冇見過死刑制係幾個制，第一個係真嘅，所以撳嗰個係冇人撳嗰、 啊、 個切嗰、那個冇人知係邊個撳。 有少少啲題外話就係幾神奇，即係日本咁嘅情況係，但係佢又唔去廢死喎。 嗯， 即係其實以佢呢個社會風氣，其實。是應該要廢死，但係佢就仲 keep 住個死人，但係又要去到呢個地步咁唔想用咁，即係你想點咧？ 唔係即係至少佢意思，即係始終要有 司法上嘅唔想用。啱啱講其實兩個人都係因為佢當事人唔想做刽子手，唔想做真正送佢， 但都要制裁。 所以點解啱啱講？ 啊，你明白？即係世界仲有好多國家咧，仲行緊死刑咧，冇日本咁惡過噶。 但我又真係又覺得日本民族話就話我呢啲惡國，但係佢哋又係嗰種即係東方就係要即係你填命，都有呢、這個都有 個思想 嘅矛盾咯。所以咪就係講緊 咁日本人矛盾又唔係第一日嘅事啦。 咁但我質疑佢都係好合理啫。 啱啱講嗰啲係因為對個執行者本人嘅精神壓力，並不是關心過死刑犯啊。 系 啊，所以佢點區要嗰啲， 即係要揾個人要孭咗呢個呢、這個呢、這個心理。 所以佢亦都我相信就算佢判死刑咧，佢都仲有幾年去受，而且係講緊每日朝頭早你都唔知道你可唔可以活到晚，因為晏晝，因為死刑係當日朝頭早。 我就覺得又唔係而係另一樣嘢就係，以佢而家咧佢都係比較嚴重燒傷。 捱到先講咧， 應該我咪話埋到，而係救翻嚟佢都有排佢受。而家就係啊，唔好死住，最緊要係 而家你至少帶翻你十年八年，日日都咁樣嗰啲嗰啲。 啱啱咪就講緊，因為食嘅，如果你 佢記住唔好醫好佢啊， 唔係一定會醫好，但係唔好幫佢斷尾。 係啦， 我咪要講就係、是、我對佢嘅之後嘅嘢，我完全冇興趣，我就想知道起碼就係、是。搞清楚件事先，因為 真 係 第一件事，真 係最主要真係要 要 之後嘅嘢 其他先算。因為而家太而家就講就係而家係亂曬大龍，大家甚至講就係嗰兩日仲喺仲識講咁遠事， 有死亡人名單出嚟。 我啱啱就係提過， 即係記住所謂證實咗嗰個都仲係 Twitter 嘅。嘅公佈 都係 Twitter 同環境政工， 係啦， 都係推斷，即係雖然十之不離八九， 得一個六十歲以上嘅，咁京動入邊都冇乜幾多個六十歲以上嘅咁樣。 係 社長就走出嚟咯，係咯， 因為本來有嗰個十之不離八十 啦， 但 係社長就八十代啦，六十代啦，冇玩啦。 社長佢本來就唔係第一工作室啊嘛，即係啊，你講社長咧，仲有一個係失勢俾名㗎，社長夫人。個社長夫人好似係個大佬定係總之親人好直係親人啦，去揾人去揾屋企人，連社長夫人都係生死未卜啊！呢個就題外啦嚇。 OK 啦，咁差咗成兩個鐘噶啦，因為嗱，唔好諗住應該用冇錄多 part 啊，等到希望一個禮拜後。事情會比較會比較明朗化，再分析一下經過話之後 可能唔會直接開一個，可能會喺 新聞或者係要或者可能 視乎有幾多，視乎有幾多嘢要講。 因為可能好長嘅，可能就開咗個，因為 我估應該都七成八成都。 因為其實我錄嗰兩個鐘頭仲好多嘢未講嘅，即係 你未講，唔係你驚動個發展嗰度。 驚動未有 嘢， 唔 係 驚動分析，我一定要等到佢有個名單，俾個清楚名單我先能夠做分析嘅。而家我就係而家邊個喺度，邊個走咗，我都唔知。分析嘅 太多嘢未明啊！ 用俾多少少時間，我用我講，我講埋嗰陣時我即係嗰陣時我睇無線新聞嗰陣時睇完就，哇！立撚殺到咧，佢係將所有我哋啱啱講嘅傳言全部扯曬落去，全部當真扯曬落去。哇！衰我即係可能 個好合理喎， 衰撚過我喺 Game Video 寫個四分之一版，嗰四百字我頂好叫耐啊！ 唔係嗱。即係都係嗰句，有名你叫沈蛋蛋，你想點啫？ 即係冇啊！即係睇住有點熱火，所以喺度要開口防兩句啫。 我唯有驚你又要帶火帶呢個 正常運正常運轉喎，我覺得冇問題喎。 即係 大台嚟噶嘛？ 你對佢有期望？ 沈蛋蛋嚟噶嘛？ 期待佢係嘅錯。 嗰時因為係臨時去開，我係臨時抽起咗人哋嘅版面。去塞落我塞落我字， 因為呢啲情況做出好愛啊！ 唔係，因為本來我係想抽起我自己嘅，但係結果我嗰一手就已經出咗啦，已經出咗手，人攞咗印刷啦。我本來想抽起自己啊， 咁呢個債你點還咧？ 咪啊，呢個冇嘢噶，做到就係抽咗人哋嘅，我冇問有冇乜嘢啫，我做咗佢哋嘅嘢嘅啫嘛。咁啊結果我就只能係講啲當時已經知嘅已知事實。先講下應該啲資料唔 update 嘅，因為我最後一版稿交嗰陣係香港時間7:32， 冇計噶，截稿永遠都係從來一個大問題嘅啦。 嗰陣時仲係宣佈緊25個人啫，咁啊好啦，咁啊睇埋啦。 好啦，咁今個禮拜差唔多啦，就下禮拜又希望情況比較明朗，咁我會再清分再準確啲分析啦，因為 希望唔會太 希望好似因為嗰 啲唔會太多壞消息啦。 因為我講咗成兩個鐘頭其實。都是一個很混亂的情況之下講的啲比較確實嘅。 咁你都吹到兩個鐘頭啦， 啲壞啲壞消息應該都係輸少當贏，我哋而家要。 係啦，我即係做啲最壞嘅假設嘅。OK， 好，咁下個禮拜就再見啦，拜拜。